行政首长联席会议，预计下午会见记者。广东省省长马兴瑞在会议上汇报过去一年泛珠工作进展，说各省区都积极研究制定与大湾区有关的措施。香港就发挥国际化优势，积极向海外推广大湾区。马兴瑞提到，泛珠主要城市之间已开通航线，香港大力推进机场三跑项目，另外亦都加快推进莲塘香园围口岸建设。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为该区带来骤雨。朝早十点，超强台风玲玲集结在济州之西南偏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35公里，横过东海。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55点，升240点，成交额26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2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19点，升35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国燃气30.5跌1.85，腾讯控股343.8升2.4，盈富基金27.6升2毫。港交所254.2升7蚊，中国平安93.35升1毫，友邦保险79.1升5毫，建设银行6.03升4仙，瑞星科技41.25升2.15，中国移动66.25升2毫，信宇光学科技118.1升4.8。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9.663，瑞士法郎7.944，澳元5.341，加元5.925，新西兰元5.002，欧元8.65，每百日元对港元7.3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255。日经平均指数报21233点，升147点。港金现价报14190蚊，跌24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514.5美元，卖出15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嘅，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仲系好塞啊，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咁就系东隧去港岛方向咧系挤塞嘅，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另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启业村呢一段都系慢车，咁影响到太子道东啦，去观塘道方向都系慢车嘅，龙尾就去到彩怡花园，佛光街天桥去红磡道啦都系挤塞，龙尾就去到嘉围村。喺新界荃湾路去九龙方向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来回、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方向深水湾、葵涌道马嘉烈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嘅驾驶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们匆匆忙忙赶着上学上班，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学界超声道，主持 姚祖恩、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篮球运动员叶耀邦邦邦，我就在11岁开始接触篮球，这几年都为香港出席过不少比赛，还有代表过香港出席一些训练营，而依排我专心就打大专和甲一赛事，三月的大专赛事亦都为城大攞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吧，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袍黄队，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阿天，早晨阿豪仔，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我教我呢边嗰个volume系冇用嘅，因为我个 headphone 咁系薄咗呢一边咯，系啊。 冇错，一朝早我哋就将我哋直播室里面咧每一个细节咧同各位听众分享噶，因为我哋咧嗰啲麦啊，我哋嗰啲耳筒啊，我哋全部教大大细细声嗰啲咧，全部都系咩啊？我哋一手包办嘅， 犀利犀利， 要大就大，要细就细， 好。 要听电话就要听电话， 我当然啦， 冇错。 咁你用你嘅 headphone， 我会炸轰炸到爆炸咯。 系啊，嗱，今日礼拜五啊，所以咧，我哋都欢迎大家咧可以打定电话嚟嘅。特别系就嚟都中秋节啦，系咪啊？再下个礼拜， 系啊，下个星期就系啦， 我都仲有下个礼拜嘅， 系 啦。点解我咁提咧？琴日啊，我个仔 咩？应该要准备定噶啦。 系啊， 你过节嘅话， 我琴日都攞咗两个碌友嚟啦。 叫咩名啊？嗰个碌友叫 叫做。文蛋有 系啦，文蛋 好嘢， 同埋原来佢都亦都系属于靓嗰只嚟嘅。我琴日咧，不过咧太心急啦。 自吹自擂嘅，仲喺度赞你送嘢俾我哋，仲系话俾我哋知系属于靓嗰只嚟。 佢原来叫做麻豆文蛋有啊。 嗰只文蛋有都仲分几种嘅。 系啊，即系开始分到咧，我都乱咗啦。总之我琴日又攞多两粒咧，就翻去俾阿爸阿妈食咧。但系唔记得咗嗰个要储几日先剥嗰个。 储七日咯。 系啊。我老妈阿老妈子琴日第一时间就 plus 咁样一齐搣咗， 哦，系啊，点啊？ 我又唔系 OK 喎，系啊， 哦、 okay 都仲食得几好，哦、不过又冇我之前第一次食嘅咁饱满， 哇！就唔可以太多嘅。 哦，多谢你啊， 多谢你啊！ 佢又回翻个月饼俾我， 系啊， 咁我即刻就要送嘢俾你哋啦， 又唔使噶，你求其买开啲名牌，有冇咩中秋特别版？你俾一个我哋得噶啦。 我呢个咁入口噶，嗱咁呢个 系 台湾入口，你冇谂住 明明最我话个最唔中意食呢只噶， 佢屋企咁啱有啊 嘛，方便 啊。喂，咁啊唔得，我唔食噶，喂真系。 五仁金华火腿月我未食过， 你听我讲啊，点你 里边其实系冇火腿嘅， 你 呢个系呃我嘅。 我明白嘅，但所以我俾一个大家咧，就去同屋企人分享，可能家中嘅老人家都中意食噶嘛，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咧，将佢切楷切八楷，咁佢聚埋一齐做咩啊？一齐切一个细月饼咁样，跟住每人食少少，你明唔明啊？ 好， 呢个意 义 重大啊！ 太多啦，点解仲要 太多啊？ 哦，不过咁样咧，我中意佢而家呢一个啊，佢个佢全个名咧， 哦啊、 有而家我哋嘅。 又一系潮语喺里边嘅 咩啊？ 边有啫？诶、哎，咩啫？一向都系咁。 五粒杏仁啊！ 原来 我头先讲咗添，我冇讲到牌子名啊嘛，系咪？我咪讲 唔系，我真系好 系啱噶嘛，系啊，系佢原 唔可以变四人噶嘛？ 哦， 一定系咁。 佢五种果仁嘅系啦。 你呢个有啲难解读嘅，其实 解读到 我头先解读唔到，你开始讲。 OK OK， 咁我回翻呢个嗱，希望大家屋企唔系自己一个人食嘅，同家人分享。 好多谢阿田， 系啊，好啊，多谢你，多谢你。琴日咧，我 你话你阿仔点？ 系我个仔咧，佢已经无端端咧就话：阿爸，原来咧听日有紧急嘅任务。 哦， 佢话唔记得咗同我哋讲， 佢要去救地球啊？ 唔系，到佢讲完俾我听之后咧，我就话：哎呀，会唔会呢个应该都唔系得我呢个家长咧，可能系要头痛嘅嘢嚟嘅。 我估到啦， 系啦，系咩？ 你系咪要交灯笼啊？ 有冇错？ 终于轮到你啦！ 嗱，但系佢又咁讲嘅，我唔知佢个表达。 要买一个灯笼对你嚟讲就唔难啦，系咪？应该佢讲紧嘅就系我哋要全家一齐做一个灯笼，我唔使嘅。 嗱，我就系嗰句啦，我唔知佢表达得系唔够清楚啊，定系佢吞咗几粒字冇讲啊，定系可能咧各个学校都唔同咧。 系， 佢就系同我讲话，听日要带一个灯笼翻学校啫。 啊， 佢净系话带一个灯笼翻学校。 带个系买嘅定系做咧？咁 冇讲。咁跟住我就话。我听日带灯笼啦，而家六点钟晏昼你先同我讲啦， 咁仲买得到？ 系咪咁个问题？头先你讲啦， 系啦， 系买啊， 定 系做嘅先？ 嗱，我之前听过咧，徒劳系有服务嘅， 系啊， 服务就系帮你做灯笼，你想点都得。嗱，开个价嚟，我俾个价你，你有咩要求，我帮你做。因为太多香港嘅有钱嘅家长要交功课啊。 但系问题系佢琴晚傍晚嘅六点钟嘅时间啊嘛，佢今朝九点钟之前要翻到学校拎咗去啦嘛。 唔系，于是乎咧， 咁短短嘅呢几个钟头时间，你 嗱我就做咗几样嘢嘅。好在第一咧，我家姐咧，即系佢嘅姑妈，就晨早咧喺呢个中秋节呢个假期早未都未开始，即系总嘅咧，佢已经咧就掟咗两个灯笼咧，就话啊奖你啦 B 咁样，咁 屋企有现成， 即系话如果现成嘅话咧，就屋企有啦。但系咁啱都咁巧咧，我妈咧。亦都系成日落去嗰啲社区中心度咧，做嗰啲即系咩街坊整灯笼、街坊接旨齐整灯笼、贺中秋嗰啲工作坊，哇咁样，屋企有几个咧，原来就一早接好咗嘅。咁我琴日一次嗰度我就阿妈嗱，唔好讲咁多啦，家姐嗰个买咗咧，我又掟翻去。你整咗嗰两个咧，我唔知佢啱唔啱使，都攞埋翻去先。跟住今朝我就叫佢自己拣咧，就话即系我谂佢最后应该会有啲记忆咧，就系究竟个老师系叫佢要攞个买嘅，定系自己整嘅。虽然都唔系佢整噶啦， 哦，结果 起码系自己烘焙噶嘛，系咪先？ 顶住先啦， 系啦。结果今朝早起身嘅时候，佢劈低咗个烘焙嘅，摆咗喺地下度。 哦， 佢就立走咗现成嘅。 哦， 咁应该就 系中意嗰个多啲就系嘛，冇啦，嗰个系达到老师嘅要求噶。 知噶，但 系你知你个仔噶啦， 系啊，老师 自我， 老师嘅要求都系话诶，个灯笼翻学校布置下嘅啫咁样。但 系 头先阿祖讲嗰个徒劳个新闻咧，我都有睇到咧，同埋佢唔容易满足到噶，你知唔知啊？ 点解咧？嗱，我内文冇睇清楚。 系啊，因为好笑噶，我唔知嗰啲家长呢几日开学咧，有冇都帮衬过呢个服务咧？佢就话徒劳咧的而且确，佢就有呢个咧叫做代客做灯笼嘅服务嘅，咁点知咧？佢话有记者咧就真系喺开学前一两日咧，佢就走去问佢话：喂，请问系咪有得即系帮手整个灯笼？ 系 佢哋嗰啲答复咧，如果我唔话俾你听系做灯笼，你几乎以为系不法勾当犯罪行为，同埋嗰啲咩去金三角度买货 啊？即 系点解咧？啲店主答复系咩啊？生客我哋唔做嘅。喂，大佬， 亦都有 你听过呢句答案未先？ 做生 客啲你未你未试过咯？ 风月场所咯，同埋 风月场所啦，你呢个介绍嚟噶 吓？我中我第一次噶，系咪啊？ 系啦，佢唔理，生客唔做， 会唔会因为佢太好生意做唔切啊？ 嗱，佢有几多噶？生客唔做啦，我哋要建立咗信任之后先会接单啦。 哦， 你话你仲唔系做嗰啲不法勾当？咁跟住咧，然后就话太多啦，而家太抢手啦，呢啲即系游兵散卒咧，一两单嗰啲我哋唔接啦，咁样。 咁有得意人系生好多嘅咩？所以一次过我要整十个灯笼。 系啊，好好笑噶。唔系，我怀疑有啲咧，可能系再接上接咧，都唔知噶。 唔系，又或者有一啲咧，可能咧系譬如嗱，你都买个碌柚嚟，即系四黑佬啦，跟住阿田又有月饼啦，咁样。可能我嘅谂法就系、是，我去搵人整一个灯笼俾你哋，所以可能我一 order 咧就俾唔同嘅朋友。我得十个二十个咁，变咗佢哋就真系好生意咯。 好啦，咁最后咧，那个记者咧，佢终于揾到咧，嗰个灯笼就有间铺头肯帮佢接手，就做呢个灯笼俾佢咧。佢嗰、那个优胜嘅地方系啲咩咧？嗱，淘佬就即系你话快靓正嗰啲就基本消费啦咁样，但系佢要满足到学校嘅要求咧， 系 是一定要似是亲子嘛。 似是亲子，我觉得你说其实学校的要求是亲子的。但其实他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呢学校都知道没可能啦大佬。 是啊。 我都不明白有阵时即我觉得他们是一番好心的即啊中秋节啊一家人做个灯笼 啊。 但其实他们知道现实地小朋友可能参与整一个灯笼只不过是黐一张贴纸的咋。阿爸阿妈就呕血的了其实是不是下下都要这样做呢 喂不是、啊、我认真、啊、即是我刚才呢当你说在淘佬去买订一个做嘅，即系等于自己做嘅一个灯笼交功课，我真系认真地觉得咁嘅意义何在咧？其实咧，我明白阿祖嘅意思嘅，即系屋企个细蚊仔细个到咁样，连把铰剪都未识揸啦。 而阿爸阿妈唔代表系识做劳作噶嘛，大佬。 所以我其实咧都建议咧，而家坊间咧有一啲已经现成咗，已经有一个灯笼。不过咧就未有加啲眼耳口鼻或者系整公仔嗰啲贴咧， 装饰 其实装饰其实咧，我觉得即系幼稚园阶段啊，系可以用呢一款会好啲咯。 即系我觉得如果系咁嘅话咧，学校直情派咗呢一个俾佢，因为有阵时有啲家长会觉得 贴贴咁样落去咧，即系譬如黐黐眼啊，黐眼耳口鼻啊，游下图画咁，可能我哋话斋咁就好啲啦。 同埋其实咧，即系如果要咁样讲嘅话咧，加你派咗嗰嚿原本俾佢加嘅话咧，如果未有阵时有啲家长咧觉得。好似一个比赛咁嘅，嗱我整到太肉酸嘅话咧、 啊， 我又惊我个仔会自卑，系咪？咁我唯有整多啲啦。你慢慢整多啲，整多啲咧就整到好夸张嘅话咧，又惊个仔咧俾人杯咯，系咪？ 即 系太过分咧，咁样整到，哇咁样即系影到我好渣咁样。 有啲真系坚， 但系唔惊。而家我哋新嘅诉求系不杯葛噶嘛。 哦，唔系咯，但系问题系家长自己比较啊嘛， 不杯葛不比较不攀比， 但小朋友啊，幼稚园可能会噶嘛，哇你妈妈咁叻嘅， 佢嗰个整一个火车头，佢个整一个超人，点解我嗰个得眼耳口鼻？ 所以咧好得意嘅，佢话咧原来做呢啲生意嗰啲淘佬嗰啲人士咧，佢、系反而要咧系高手就变低手。 哦， 即系话 精字就变粗糙， 扮亲子啦，你头先讲嘅， 佢翻嚟可能照拆咁啲嘢，佢喂，哇呢度太过仔细啦，嗰个 系啦，你知唔知如果你要落呢单咧，你嘅落单要求咧系有边几样关键嘅字眼咧？ 唔使靓， 佢唔系佢人哋靓啲嘅个讲法， 要唔完美， 唔系都雕佢靓啲嘅，第一。要环保物料 哦， 因为学校一定要求咁样噶嘛。好啦，第二 厕纸筒好畅销即刻 系啦，要手绘嘅，因为如果你无端端攞个打印机印出嚟嘅，好难信你 系 屋企亲自做噶嘛。好啦，要手绘。第三就真系头先大家所讲啦，唔使太精致， 既完美啊， 系啦。咁佢就话咧，最紧要咩咧？系啦，既完美，即系避免要完美嘅。 系啦， 同埋佢话咧，一定要着到灯嘅咁样。 哦， 咁于是乎咧，佢话。个淘佬个店主咧都话 O K， 最后咧佢得到有一个手制灯笼咧，就全部都系攞嗰啲厕纸筒啦、纸皮啦，用嗰啲杂志剪咗啲图案咧，然后咧仲要剪到不规则， 系 你剪得太靓个三角形啊！ 杂志会跟住系减笔字噶， 唔出奇噶啫。 咁 可能我买大陆杂志咧，跟住黐咗上去，咁然后咧就真系俾人睇得出咧，就哇好岩残，即系一扑一碌噶咁样。但系有啲细节位就出事啦， 例如咧， 即系譬如咧，佢嗰个灯笼咧系有条木柱，就佢扮走马灯啊，即系扮嗰个造型咧，好似一个龙一个鸟笼咁样嘅，咁咪好多条铁条黐住咗啊嘛。嗰个所谓嘅铁条咧，当然就系用嗰啲厕纸筒啦，就黐上去嘅。但系点黐咧？佢就攞咗热胶水枪咧，就黐上去。咁跟住咧，个记者就话唔完美，可接受重做，因为一般家庭你唔会用呢个噶嘛。 热胶水枪咧，其实文具铺有得卖 嘅，有嘅有嘅。 一个幼稚园嗰啲吓， 但系如果一家大细做就难啲嘅。 啊，系啦，呢、這个就比较难啲啦。這個、 但系我想话，我屋企都有。我老婆都有买过呢条热胶水枪嚟 装 厕纸 嚟 入嘴， 哦咁又唔使嘅， 佢想嘅可能 系啊， 忍草来噶啦，老公啲牙啦牙啦都啊， 所以真系好惨嘅。我睇完之后咧，我就知道咧，即系而家嗰个以鱼我诈咧，已经去到呢个地步啦，即系同去金三角攞货系冇乜分别 嘅。我觉得有一个咧，我始终都解唔通噶啦。当你如果喺淘宝度买咗一个唔完美噶啦，已经 OK 交到功课噶啦，咁你系咪要教个小朋友讲大话？因为你个小朋友一定老师一定翻到会问个小朋友， 系啊， 边个帮你做噶？你哋做咗几耐啊？就会问呢啲，所以先至叫一个亲子嘅习作啊嘛。咁点教个仔讲啊？ 唔系，应该咁一嚟翻嚟咧就话阿仔啊，系啊，妈咪咧喺公司已经帮你整咗大橛啦，不如翻嚟咧就系黐啲嘢啊。 系啊，有啊，有啊，有啊。 有即係都係講大話，呃個仔咯，唔呃老師嘅話。 係啊，咩啊？ 有參與咯， 有參與啊， 係啊，佢哋有好多都話咧，留低 仔三歲講阿媽你咪扮嘢啊， 留低啲空白位咧，就話等大家咧攞嗰啲圖案咧貼上去。係 咯， 係 咯。 但係即係阿祖講得啱嘅，你唔通係講埋呢個大話？ 真係可以， 因為你就要自己講大話。其實你點樣你喺淘寶買咗個燈籠去交功課嘅話，你已經係講大話㗎啦。係，跟住你又要教埋個仔講大話喎，因為佢要同個老師交代嘛。咁点解要有呢件事出？ 咁如果系咁嘅话，就算琴日我仔咧攞咗我妈整个灯笼都唔得噶， 系唔得？ 因为拎上去嘅时候，其实嗰个系婆婆整嘅，奶奶整嘅， 唔系起码佢整，起码都多少少。诶，咁难道个老师会知道真系你哋全部亲自整咩？起码有阿奶奶帮手嘅话咧，都系一件美丽嘅事啊！ 咁不如咁啦， 三代同堂啦，有 系嘛？但系呢件事都系真系一个教育嚟噶喎。 边样教育啊？ 即系道德嘅教育咯。 哦，道德教育 系咯， 会唔会而家学校咧？可能今日已经有大家啲中秋布置咧。已经分了两个区了 是 就是徒劳区和非徒劳区咁啊中秋的手工好啦好啦不要那么复杂那不完美欠精致都要给付费的 生活分秒逼人只会抽烟的人无法生存而玩笑总开得太大人大了亦开始会坏嘴里一句 baby 心里一个 honey 无法释怀你的他一手拥两半其实这是什么心态在这歌曲中快与慢某些声音穿越手指间遇上今生的他太傲慢火星剩我亦太孤单，好几天无阳光照耀，这些都不紧要。梦太少，娃娃不得志太多，忽略心跳。期望有天能和心仪敌人相恋，这些梦遗忘不了，就让这心愿一直不落空。 乐印姊妹啊，系啊，其实唔使好贵好靓嘅，有梦就很好了。你个灯笼里边，如果有你哋成家人 嗰啲夢想喺度咧，咁就好正啦。不過咧，你知唔知原來而家嚟到2019年咧，燈籠咧有桂花田化嘅跡象。 哦，即係 即係點啊？肥大啊， 化 俾你估下， 粗大。 仲有咧？ 個口爛嘅， 未係重點。 你先爛下， 係啊，未係重點， 未到爛 下。我今日咁講啲事實出嚟， 因為個新聞咧，今日我見到就係啲海關去巡查嘅時候咧，佢就指出話佢哋而家發現啲燈籠有啲咩問題，咩問題。跟住我見到之後，淨係真係三個字：桂花田。第四個字就係桂花田化，估唔到嘅真係，而家個燈籠原來潛藏嘅呢個問題。 咩啊？ 潜藏呢个问题，阿华睇到都好同意。系啊，原来我日日夜夜都受到桂花田化灯笼嘅袭击。 我唔知啊。 嗱，我个人就冇乜嘢，又冇嘢，即系又冇整啲嘢，又冇整嗰样。 好啊，好啦。 咁一系拗优惠啊？ 唔系，灯笼嘅潜藏隐患啊？点会拗优惠咧？ 冇电啊？ 唔系，灯笼嘅潜藏隐患就系 火 炒耳。 岂有此理啊！ 但系呢一个我想讲，其实唔止灯笼，好多小朋友嘅玩具咧，一会发声嘅话咧， 嗰个机关枪有 嗰啲咁样咧，真系。 佢话而家咧，佢哋喺深水埗啊、柴湾咧买咗嗰啲玩具灯笼咧， 即系一向都系噶啦。 发现咧有几样问题嘅，第一咧就好炒耳啦。佢话佢哋会咧短时间之内咧 bang 一声咧洗脑式咁样播放咧英语童谣啦，但系最惨咧就 系 音量咧冇得调校大细嘅。 系。 系啦，佢就八十五分贝嘅音量咧，佢话相等于而家你听紧风骚快云咧，开到最大声，系开到最大声，然后佢就不停喺度听到桂花田喺度唱歌啦，咁样。再加上咧，佢与时并进地咧，都有呢个咧不停发出呢一个高频率嘅闪灯啊！你知啦，而家呢啲啊，好大危险性、攻击性噶，要 阉 咗佢噶。如果唔系，点玩灯笼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交所恢复衍生产品市场交易，有关电子交易系统寻日出现连接问题，晏昼两点起停市。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话，电子交易系统的软件技术出现问题，不涉及人为错误或者破坏，依家已经改用旧版本系统，强调今日正常开市。他說今次是港交所上市近20年來唯一一次在交易時段期間停市，對事件感到遺憾，會盡一切努力避免問題再出現。另外，李小加說港交所網頁昨日受到 DDoS 的攻擊，但只是影響客戶瀏覽信息速度，不影響系統，又說很多公司的網頁都不時受到同類的攻擊。兆基创意书院有学生和校友朝早在学校附近组成人链，表达对反修例的诉求。到场的校友都穿上黑色上衣，围绕附近多条街道，手拖手一字排开，高叫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等口号。旁边的加诺萨圣家书院亦都有学生挥手和应。何君尧早前成立民间监察罢课关注组，派人巡视大约100间中学，并召开记者会。点名批评多间学校有明显罢课迹象，要求教育局制定处罚指引。其中一间被点名的兆基创意书院之后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何君尧抹黑学校，行径恶劣，又说黑色上衣是学校其中一款的校服。位于九龙塘牛津道的多间学校有校友发起联校人链活动，要求政府回应民间对反修例的五大诉求，以及不满警察滥捕。学校包括马尼诺修院学院、何明华会督银禧中学、东华三院黄弗南中学、赛马会官立中学，以及附近的喇沙书院。发起人呼吁校友同学生在各自学校外束起人链，再连结埋一齐。朝早七点几，大批着校服的学生同着上黑衫、戴口罩的校友到场参与。部分人手持标语，不停高叫“香港人加油”和“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等中英文口号，也都有人在现场派发传单。内地《人民日报》在官方微博针对香港记协发表评论文章，文章说几日前当香港警方要打击混在极端暴力分子中的假记者时， 香港記協曾經說，不宜要求記者在採訪時候必須配備認可的記者證，否則香港無法享有真正新聞自由。文章批評香港記協拋出荒唐論調，又形容從未見過如此毫不知恥的健忘，暴露了香港記協言之鑿鑿的新聞自由多麼不堪一擊。文章認為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查一下記協再合適不過。天气方面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86点，升170点，成交额36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0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95点，升12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国燃气30.3跌2.05元，腾讯控股341.6升2毫，盈富基金27.5升1毫，港交所251.6升4.4，中国平安93.4升1.5毫，信宇光学科技118.4升5.1。友邦保險78.95升4毫，瑞星科技41.6升2.5，建設銀行6.03升4仙，美團點評73.2跌3.5。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39，日元107.07，瑞士法郎0.987，澳元0.681，加元1.323，新西蘭元0.639。人民幣7.153，英鎊對美元1.233，歐元對美元1.104。日經平均指數報21,212点，升126点。港金現價報14,190元，跌240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1,515.3美元，賣出1,516.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盘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车多少少，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还是车多，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一段慢车排到九龙货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同埋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饮威士忌要用 rock 杯 ，Bloody Mary 用高球杯，开香槟笛形杯 ，Tundra Martini 梗系用 Martini 杯啦。 饮唔同嘅酒要配唔同形状嘅杯，背后有咩特别原因？点解有啲酒饮之前又要摇下佢，有啲又千祈唔可以摇呢？饮酒又系咪真系可以杀菌呢？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今集讨论酒嘅科学，今晚11点， 港台电视31。 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提提你， 中秋要 play safe， 煲立 is not ok， 想下雨唔想落热身地，玩蜡烛啦啦声，预备翻个容器，垃圾记住一定要清理，保持地方清洁有手尾，要有气氛都唔好放天灯，起火伤到自己伤到人，电光拍好有四围高，光一阵又唔环保，穿光光照地堂，欢乐中秋又 on。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头火细系，虽然咧佢好忙，佢好多嘢做，但系我觉得亲子嘅嘢真系一定要有嘅。喺佢嘅童年里面咧，一定要有呢个亲子活动。做乜都好，我知道你每一日啊都唔知而家呢个礼拜得唔得啦吓，你因为跛咗只手嘛。咁啊，同阿仔喺屋企里面画画嘅，但系。至于亲子的手工都是要做的，所以呢希望呢虽然阿仔交了一个，但是希望呢在这个礼拜在迎接中秋之前都即是找的气的心肝，找一些叫环保物料跟阿仔整一个机械人的、啊、即是或者正义的超人的那些灯笼给他一起做，一起剪剪贴贴，一起黏，其实一起黏挺好的、啊、就跟他做一个 DIY 的灯笼等下他，原来爸爸都很厉害的、哦、是啊，小朋友是要这样才 会觉得爸爸是很厉害猪，自己都厉害猪的，是啦、啊、记住今个礼拜整一个 DIY 的亲子灯笼，希望可以啊！见到你嗰个灯笼可以真系高高挂在你屋企度啊！我哋有请，系啊，阿仔冇交呢个 DIY 灯笼嘅曾志豪。 咁会唔会你都同阿华喺房门口会大红灯笼高高挂？使唔使每晚都点灯？乐乐恭喜你啊！你哋又会添一个新成员啦。嗱，日日做到冇停手，唞一唞，唞一唞，点样可以唞一唞呢？你有冇谂过有一日你唔使翻工？咁但系边个可以令到你唔使翻工？系个政府，佢。同你讲话，你听日唔使翻工 啊！但系我签咗约噶，我同嗰间公司咧仲签咗三四年嗰啲约咧， 嗰啲解约费用我帮你俾。哇，边个帮你俾啊？讲多次，政府帮你俾，即系话政府出钱俾你提早退休安享晚年啊！哇，喺边度啊？阿里路亚，我话俾你听喺边度？嗰笪地方系丹麦，耶！真系都系欧洲国家好啊！我要移民，对唔住。就算你想移民都移民唔到，点解啊？我好多钱嘅，我有1000万欧罗咯，你话知点样？我都要走过去丹麦。对唔住，真系唔系钱嘅问题。就算你有边个移民顾问帮你手，你都享受唔到丹麦政府出钱帮你提早退休嘅福利，因为你唔系大笨象，系冇错啦。点解系大笨象呢？哇，话说咧，即系丹麦咧，即系估唔到佢哋欧洲嘅福利咧，真系咁好嘅。头先我讲紧嘅提早退休嘅福利，唔系讲紧我哋人类，而系讲紧动物园里边嘅动物。原来丹麦咧早系1962年啊，哇，真系耐到咧1962年，佢就有个咩法例咧，就系、是、禁止好多嘅动物咧就表演嘅啦。马戏团里面咧，好多我哋平时可能喺嗰啲咩俄罗斯马戏团啊，你见到好多嗰啲狮子、老虎、大笨象咧，原来佢话已经有好多动物咧系被禁止咧，就话嗱唔准啊，佢唔准喺嗰度演出噶。咁其实已经算系咧做咗好大嘅动物福利嘅。但佢话咧，原来仍然有部分嘅动物咧，咁你知啦，冇得一刀切噶嘛，系咪先？逐样嚟噶嘛，佢就仲保留咗咧大象啊、海狮啊、斑马咧，都仲有得保留嘅。咁但系咧嚟到今年嘅年底，2019年嘅年底咧。丹麦咧将会系全面禁止所有嘅动物表演，换言之，头先讲嗰啲咩大象、海狮啊、斑马嗰啲，全部本来仲有得捞嗰啲咧，全部都唔好得捞，你哋要提早退休。咁但系问题就嚟啦，喂，你点提早退休呢？因为佢哋有啲即系你话同马戏团，你话即系签咗合约啊，咩都好咧，咁你要赔钱俾马戏团噶嘛？嗱，呢啲就外国政府咧。就真系人道到一个地步咧，就系佢唔霸道，人道得嚟唔霸道，佢唔会话咧，我要支持环保，我就要你蚀钱。喂，咁佢话咧，好多人都唔肯睬你噶嘛。咁丹麦政府咧，佢就出钱，佢就话仲有几多只大笨象啊？佢就揾咗其中一个动嗰、那个叫做马戏团，佢就问佢啦，仲有几多只大笨象？佢话我哋仲有四只。佢话呢度四只大笨象，我全部买起佢。系，即系好似嗰阵时嗰啲儿童院咁样咧，春夏秋冬呢四个我赎身啊，真系帮大笨象赎身，价值几多钱呢？我真系唔讲得少嘅，呢四只大笨象都要用咗咧1273万港币先至买到佢翻嚟。喂，真系呢笔都系大数目嚟嘅，千几万买呢四只大笨象，佢哋四只大笨象嘅名分别系兰博纳、拉纳、琼加同埋珍妮。 讲多次你都唔会记得噶啦。总之就四只大笨象咧，就值成千几万嘅。咁咧，丹麦政府买完佢翻嚟之后会做啲咩咧？就会等佢哋交俾咧丹麦最大嘅动物保护团体，再转交去一个动物园嗰度咧，就真系喺嗰度颐养天年啦。系，因为佢哋年纪已经大啦，你将佢野放去到户外咧，我谂真系听日就可能俾只老鼠担咗佢都唔知咩事啊！因为佢哋已经冇咗自己谋生嘅能力啊嘛，所以就唯有咧就去动物园嗰度，即系话个大公仔退咗休啦，唔单止个老个政府啊帮你赎身，仲要帮你安排埋啊，你入住边一个社区中心，入住埋边个会堂，钱都我哋俾埋你嘅咁样，哇！你话几好啊？因为咧，佢话申请收养大笨象嘅动物园咧。是要提供收养服务和福利，而政府还会监察他们究竟这个服务呢是否是持续和到位，是不是有继续享受福利的。唉，看到这里我们只能够说丹麦的大笨象真的很幸福，而我们其他地区的打工仔、我们是牛来的，所以如果你是打工的牛，你希望你明天开始，我都不奢求做人，我奢求可以做一只丹麦的大笨象。风头火势，嗱，老老实实在我哋呢个直播室可以享受大笨象福利的都不是我同你噶啦。如果呢度勉强仲有几只动物是漏网之鱼嘅，海狮同斑马，你是但拣一款啦，阿祖。不过如果俾我估，你应该系想拣斑马，因为点解啊？身上面啲条纹靓好多，呢、这个 pattern 啊，佢中意多啲啊。我哋有王耀祖， 斑马好啊，其实任何动物都好啊。不过我最想咧就系见到咧所有动物咧，即系未必净系喺嗰啲咩马戏团度见到佢哋表演咁样咯。因为我阵时见到佢哋咧都真系好辛苦噶。如果佢哋可以继续翻返佢哋个大自然嗰度咧，自由跑啊跑啊跑，咁就最开心啦。 咁斑马同长颈鹿你拣边样？ 点有咩分别啊？ 即系睇边个图案靓啲啫。 其实我唔啱着图案嘅嘢噶。 哦，系咩？ 我俾晒田啦，将嗰啲 全部都系豹纹啊， 佢上身豹纹。跟住 下身斑马， 跟住戴一个仲有咩？头先咩啊？长颈鹿图案嘅颈箍。 但最尾最尾佢嘅 头箍，偷 两台就真系睇到。 但最尾佢身份都系大笨象。 中秋都未到啊，不過今日咧要講萬聖節啦嚇。因為嚟緊咧，其實都每逢到呢個萬聖節嘅時候咧，除咗主題公園啊，會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咁樣之外咧，亦都會有好多咧就關於啲鬼怪啊、恐怖嘅電影會上畫嘅。嚟緊呢一部咧，其實啊喺美國嗰邊咧，甚至全球啊都幾期待嘅，因為兩年前咧佢哋咧就出咗第一集啦，就係講一隻小丑翻翻嚟嘅。第一集咧就講佢同好多嘅小朋友啊啲乜嘢嘅相處啊，如何咁樣啦？啲人咧就成日話好驚啊，好驚啊咁樣啊，因為收得啊嘛，係咪？兩年後咧，即將啊就會喺美國同埋香港都會上演呢一套小丑嘅電影。不過未上映之前咧，澳洲咧就發生咗一啲嘅新聞，講緊咧就係關於佢哋嘅宣傳嘅。嗱，本來就係咁樣嘅啫，呢一套電影要喺澳洲度上映啦，所以咧就掛咗佢哋嘅一張海報咧喺呢個布里斯班嘅街頭度。不過起初由一位嘅媽媽開始投訴。就是说好得人惊啊，好恐怖啊！呢一张海报咧太恐怖啦，搞到我个女啊每一晚都发恶梦，瞓唔着。但你知道啦，妈妈嘅影响力好大噶嘛，一个妈妈加埋一个女女咧，就将咧佢哋嘅影响力咧就传播去到其他妈妈 group 里面嗰度，就变成咗咧有一个妈妈兵团咯。妈妈兵团咧就连埋其他嘅小朋友咧都会向呢一个广告商投诉啊，就系话咧呢一张嘅海报实在系令人哋觉得唔舒服噶，要求咧将呢一类型嘅宣传品咧都列入为呢个限制级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喺唔同嘅地方，其实一套电影啦，佢哋上画嘅时候咧，都会分级别，即系我哋香港嘅电影三级制咁样一样啫嘛，系咪？佢就话唔只要咁啊，即系变成咗一个因为一张海报变成咗澳洲一个小小嘅运动啊，觉得系宣传品咧都要有限制嘅级别啊咁样嘅。不过广告商今次咧就企硬，佢就话啦，海报挂嘅地方同埋时间咧系冇限制性，本身冇呢条法例嘅。 所以佢哋堅持咧係唔會拆咗嗰張海報嘅。嗱，跟住係點唔知道啦，不過起碼首先第一樣嘢咧，我估都幫個電影做咗一啲免費嘅宣傳嘅，因為嗰樣嘢就係咁簡單啊。睇恐怖片梗係求恐怖啦，係咪？佢連張海報都恐怖咯，恐怖到咧有咁多嘅討論嘅話咧，咁我諗首先喺呢一度咧，呢間電影公司咧應該係贏咗一仗嘅。但同時間咧亦都引嚟咗一個討論，就係所有唔同嘅宣傳品咧，需唔需要定立一個限制嘅級別咧？嗱，其實我哋香港咧都知道咧有電檢嘅，即係平時可能你見到嗰啲咩嘅宣傳啊、海報啊、車廂廣告又好啦、燈箱廣告都好啦，其實佢哋都要過嘅。如果咧係譬如太暴力啦、太色情啦、裸露成分太多嘅話咧，都唔可以出街嘅。不過咧，對住呢一樣嘢咧，其實阿祖從來咧都拗頭嘅，因為我成日都覺得我唔明點解啊。有陣時咧，見到嗰啲豐胸廣告啊，嗰啲咧瘦身廣告啊，哇！啲女士啊，真係好少報噶嘛，一絲不掛咁樣都會出現噶嘛。但係同時間有陣時咧，喺一啲電影啊或者舞台劇嘅宣傳品裡面度咧，其實輕輕露多少少嘅話咧，已經係禁噶啦。有唔同嘅地方已經話唔出呢一張海報噶啦。所以咧，我諗咧，即係宣傳嗰個限制級別係點樣？暂时来讲，我自己觉得是有少少双重标准的，即究竟什么为之是艺术，什么为之是美感呢？所以这条线有阵时真的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画的，是不是？但很肯定的一样东西就是创作自由，这一样东西一定要有的。如果你有一个限制级别的话，希望可以做到不要双重标准的话，这样就大家 happy 了。风头火势，风头火势啊！系啊，我呢位拍档嘅送我俾我呢个嘅月饼咧，系我成世仔都未试过噶。喺度咧，多谢你嘅月饼之余咧，都预祝你啊中秋节快乐啦！佢系桂花田。 唔客气啦，真系嘅，咁啊，即系大家好朋友、好拍档、好同事啊嘛，咁啊，少少心意啦，佢希望真系嘅，呢啲月饼咧就真系太多，我哋将佢咧就分享晒大家咧，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啱事，你都唔好食太多，知唔知吓？自闭症唔知大家理解多唔多咧？啊，唔知患有自闭症嘅小朋友，佢会有咩症状嘅咧？都好似唔系好知啊，嗬啊，咁啊唔系好理解嘅，咁啊过度活跃症啊，大家又知唔知佢嘅情况系点嘅咧？嗱，有阵时咧喺街上面咧会见到啲小朋友咧，好似好曳，好唔听爸爸妈妈话，哇又会大喊大叫，好失控咁。哎呀，有啊，真系见到啲细路真系好鬼烦噶，但系听到佢啊，曳啊，又唔听话，走嚟走去啊，咁样真系好鬼嬲噶。咁喺你諗之前，凡你真係停一停，退后一步，諗下你见到嗰个小朋友其实係咪有特别需要嘅呢？嗱，如果你唔了解之下就用一啲秒嘴秒舌嘅样望住小朋友呢，咁对佢好唔公平㗎。嗱，唔该大家真係喺你上环之前呢諗一諗先，因为呢有自闭症或者过度活跃症嘅小朋友家长呢，其实佢哋都好难受㗎。不过呢喺美国呢，迪迪尼呢就有一个呢好美丽嘅画面啦，係点样啊？咁有个妈妈佢带咗佢个仔仔咧就去咗迪迪嚟玩，咁佢仔仔有自闭症嘅，咁主题公园咧就有好多角色人物咧就同大家影相噶嘛，系咪？咁大家都影咗好多次啦，咁佢哋咧有排队咧就喺度等白雪公主，等住同佢合照嘅。我点知咧仔仔喺突然间情绪崩溃，大叫大喊。喺呢个时候，你觉得身边啲人点咧？吓，身边啲人咧佢哋有冇形容到嘅？但系当中。个主角白雪公主，佢呢个时候见到个小朋友大喊大叫嘅时候，你知唔知佢做到啲咩啊？佢上前揽住个小朋友，锡咗佢一啖，仲安慰住小朋友，话俾听唔使喊，唔使喊，白雪公主喺度。跟住仲坐低，带住佢坐低喺张凳度，俾个小朋友伏喺白雪公主身边，咁希望小朋友可以平静一下佢嘅心情。之后佢就点啊？仲未完噶噃，佢仲有白雪公主仲要带佢离开。都系人群，因为可能咧有时有自闭症嘅小朋友会系突然间觉得人群咧里面系好不安嘅，会有呢啲咁嘅情绪嘅，仲带离开一堆人群里面，仲同佢跳舞，哇！真系咧爱心爆棚得紧要啊！这个妈妈真系话真系好多谢，好多谢，好多谢呢位白雪公主，因为其实呢个唔系佢嘅职责嚟噶嘛，但系佢竟然会咁样做，去帮佢个仔仔去冷静翻，希望咧就等个小朋友咧可以真系享受下。 乐园里面是开心的，不是喊的。咁佢就话啦，其实佢哋真係好感动啊，即係如果个个人都好似白雪公主有咁嘅心对佢小朋友，咁佢哋就会觉得又希望佢有个愉快嘅童年，有个成长，希望人人都可以做到，当你觉得呢个小蚊仔嘢嘅时候都停一停，諗一諗究竟佢係咪有特别需要呢，如果係嘅就希望你可以帮佢，就唔係秒佢，唔係秒佢嘴啦。But then I spent so many nights thinking how you did me wrong, and I grew strong, and I learned how to get along. And so you're back from outer space. I just walked in to find you here with that sad look upon your face. I should have changed that stupid lock. I should have made you leave your key. If I'd have known for just 1 second you'd be back to bother me, boy, now go. Walk out. You're not welcome anymore. Weren't you the one who tried to hurt me with goodbye? You think I crumbled? You think I'd lay down and die? Oh, no, not I. I will survive. Oh, as long as I know how to love, I know I'll be alive. I've got all my life to live. I've got all my love to give. And I'll survive. I will survive. Hey.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嗱，而家呢个社会咧，就对于想揾出一啲真相咧，呼声就越嚟越高啦，咁样。咁但系，系咪所有嘅真相都适合揾出嚟嘅咧？ 哦，咁當然唔係啦，成日都會話嗰啲咩兩個人拍拖啊，即係之類嗰啲咧，唉，有啲唉，隻眼開隻眼閉，知啲好過唔係扮唔知啦，直情係有啲知道咁樣啊。 尤其是楊子係咪咧？ 係楊子， 楊子都係一個真相嚟噶嘛。 哦，係啊，係 咯， 冇啊，即係所以咧，唔係每一個地方咧都咁歡迎你有嗰啲咩調查啊，又獨立又剩嘅。今日见到个新闻咧，头先我同两个拍档都讲咗个标题咧，我觉得时间短系啱嘅，讲太长你都惊啊！ 咩啊？ 冇有个性治疗师 系 佢就分享咗最近一宗辅导嘅个案，佢、 嗯、 就话丈夫咧就同个老公咧就之前因为有情， 丈夫同个老公、 哦、，sorry， 丈夫同个老婆， 你真系好紧张咩？你讲呢单新闻嘅时候， 手心无汗啊！ 你堕入咗去里面咩？ 系啦，佢话丈夫同个老婆咧就因为情海翻波小白龙有第三者 啊， 咁啊好辛苦先至破镜重翻个圆， 系 咁，但系点知呢个老婆咧就誓不罢休，就要求咧就设立呢个家庭独立调查委员会， 哦、 就揾个治疗师做中间人。就询问一个问题，可唔可以同我详细交代你同我小三每一次如水之欢嘅 过 程同埋细节？ 即系佢 系佢要求定系个性治疗师觉得咁样 系 可以 解决？是个老婆要求。 如果性治疗师觉得咁样系咪会帮得到件事啊？ 唔系，就系唔系。 咁、哦、佢有咁嘅要求，系人有要求。都 唔系呢个真系好， 唔系佢可能就会话，可能个女仔个心态就系会话个老婆就会话，究竟嗰阵时你有小三，你哋做过啲乜嘢，我要知咯，我唔想估啊，你直情话俾我知啊，等我冇咗想象嘅空间，可能对于佢嚟讲系咁谂咧。 佢而家就系话。即係其實 啱啊， 唔係，但係講緊嗰方面嘅啫，講緊開誒，即 係 唔係佢未要知咯？可能佢個 心結解唔開， 係啦，就係同埋 好大個你心結喺度啊！ 我估咧，有陣時去到咁樣嘅情況，要揾到治療師嘅話咧，可能佢就係、是。自己有好多嘅聯想啊，個幻想你知無限大噶嘛，佢寧願可能如果我哋想要喺翻埋一齊嘅話，不如你直接話俾我知做過啲乜嘢，咁睇有啲乜嘢我可以做，或者我有啲咩可以擺低咯， 或者可能佢會覺得係咪嗰個小三因為咁樣而吸引咗你，唔係可能即係因為咁樣而吸引咗個老公，因為咁樣出軌啊， 可能真 係 唔好問啦，托馬斯回旋都得。 咁性治療師講乜嘢？ 性治療師咧就同佢講，佢就話：我哋明白。坦诚展示过去对一段婚姻的重建信任是很重要的。But BUT, 我们是不可能知道对方一切的。 哦，认同。 所以他说其实他老公又很尴尬，他说如果不答呢又觉得他老婆以为他还要瞒他。 或者 但 他说 如果要答的话又觉得很尴尬。你想想如果跟他说没事，我们都是在大厦上面转腾翻腾转体三周半落地没水花。老婆你是不是真的想知道不知道我知道啦。 香港在贸易和商业上享有特权。舒默发表声明说，中国共产党的行动针对香港人行使言论自由和其他基本的民主权利，美方作出回应至关重要。他强调美方必须采取行动，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示美国参议院和香港人肩并肩站在一起。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为该区带来骤雨。上午10点，超强台风玲玲集结在济州之西南偏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35公里，横过东海。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73点，升158点，成交额43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3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13点，升29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国燃气30.35跌2蚊。盈富基金27.55升1.5，腾讯控股341.2跌2毫，港交所252.8升5.6，中国平安93.55升3毫，信宇光学科技119.2升5.9，友邦保险79元升4.5，建设银行6.03升4仙，瑞星科技41.1升2元，中国铁塔0.9升4仙。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9，英镑9.665，瑞士法郎7.942，澳元5.341，加元5.927，新西兰元5.004，欧元8.6503。每百日元对港元7.3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236。日经平均指数报21212点，升126点。港金现价报14190元，跌24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513.72美元， 卖出151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对开有交通意外，咁好塞啊！而家龙尾就去到星河名居，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而家去荃湾方向咧车龙好长啊，龙尾就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去到洞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仲系有车龙嘅，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伟业街去油塘方向丽业街一段慢车，龙尾启福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方向机场、南湾隧道入口九龙、黄竹坑道过两行桥面来回、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方向深水湾、秀茂坪道坚乐小学来回。作为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孙圈同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买一手楼之前要睇清楚卖方提供嘅售楼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预计关键日期唔等于收楼日期，计清楚支付条款、按揭同所有开支，谂清楚拣楼唔好超出负担能力。如果冇签买卖合约，之前俾咗楼价5%嘅订金会没收嘅。 大家好，我是罗仲谦，隔了3年回来香港工作，回来香港感觉上是非常之亲切，因为可以见到很多以前的一起打拼的朋友啦、同事啦，又可以日日都见到老婆啦，咁变咗充满友情、兴奋、爱。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30度气温，相对湿度74%啊！今日咧真系终于阳光普照啲啦。不过而家你例牌个把遮都唔收得噶啦，少少雨啊，梗噶啦。咁啊，今日点唱嘅时间咧，咁啊晏啲开打电话嚟噶啦。咁啊，但系而家面书开放无人欢迎。 系啊，咩类型嘅留言我哋都欢迎嘅，留个言俾我哋啦。我哋12点之后咧就会读大家嘅点唱噶啦。 系啊，仲有可以使用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嘅。 好，你哋有冇试过有一啲嘅情况，可能去买嘢又好啦，买嘢食都好啦，受到呢个货不对版嘅遭遇呢？ 我买嘢食 系啦，嘢食又好啦，买嘢啦，即系以为系咁嘅，吓 好多时都会啦。 点解我得到嘅时候会系咁嘅？ 你食寿司，你明明见到佢嗰个 menu， 哇，嗰粒鱼子几咁饱满啊，几咁多汁晶莹啊，真系，哇！一嚟到翻嚟嘅时候， 系啦，好似你咁样，系啦， 湿咗水啊，系咪似我咁样应该会？ 咁但系人哋都已经讲咗啦，餐牌嗰、那个叫做图嗰度图画同实体嗰个唔同噶嘛？ 有阵时可能有啲会有一句写住喺度。 我哋细个受到最大嘅蒙骗，应该就系各大嘅即食面同埋杯面咯。 点解咧？ 你见到即食面咧，譬如话五香牛肉 面 咧， 唔系嗰个广告夸张啲噶。 唔系噶，即食面先夸张啊！即食面佢明明嗰度写住五香牛肉味，但系佢碗面嗰个包装咧，真系有几片牛肉喺度噶。 系 细个嘅时候拆出嚟，牛肉喺边啊？饱嘅真系嗰啲海鲜，譬如话虾味，佢真系有只虾。飞出嚟喎，喺嗰个包装度，但系冇喎，嗱，杯面好好多喎。 因为 脱水咁解啫嘛，佢、哦、真系有蛋噶，佢有虾俾你噶， 系 脱水咯。 佢俾我哋睇个样子好似好新鲜噶嘛，你明唔明啊？ 系 咪 好 大只？ 冇啦、 哦， 你一个就脱水，一个直情系冇嘅，系咪先？ 你食虾，如果你讲虾嘅话咧，你梗有试过咧，见到嗰张相咧，可能就 系 一只大虾，或者佢个名写住大虾。但你入你见到嗰个真实嘅情况嘅时候， 只系笑虾 啫， 即 系你笑出嚟噶，真系。 只系有虾，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我估大家都要。应该有经过类似嘅情况啦。今次咧就喺大埔嘅一间茶餐厅，系、 okay、 啦，有一位朋友咧去茶餐厅就叫咗一个， 茶记好少我都呃到你噶咯，真系。 佢仲要咧几有趣，所以就有得讨论啦。诶、okay ，嗰位嘅食客咧就嗌咗一个干炒牛河，系啦。咁如果我就咁讲呢四隻字，大家一定有食过噶啦，香港人，你会即刻联想到你得到个碟嘢嘅时候会得到啲咩？ 啡色嘅， 系啦， 系啊，跟住好油 嘅，好油 嘅， 有牛肉咯， 有牛肉咧，有芽 菜 啦，洋葱啦。有火粉啦， 系啦， 系有两碟斋住啦， 仲有碟气腾腾啦， 系啦， 仲可能会有一小碟嘅辣椒酱，哇，送埋俾 你。如果 你 自己叫啊，得噶啦，窝心嗰啲俾埋。 我哋讲得详细啲啦，有咁仔细得咁仔细 啦。嗱，我想讲你哋头先讲嘅嘢喺嗰碟嘅牛河里面咧，全部都有嘅， yeah. 但系一片牛肉系佢得到嘅， 啊，一片牛肉。 等先，佢嗰片牛肉系。 五 A 和牛 系一大片好长嘅，但系只系冇切开。 一片平时大家食呢个干炒牛河嘅时候会 有 会得到嘅其中一片， 哦、 但系佢全碟就系得呢一片。佢、 哦、 咧、好似有一个好精致嘅摆碟嘅、 哦， 就摆咗嗰碟牛河 中间 嘅正中间嘅顶顶嘅地方， 即系人哋沈 盐 西位嗰个位， 系啦系啦系啦， 沈盐西嗰个位， 系啦，跟住嗰个。人咧就忍唔住影咗张相， 其他 点解咧？点解呢个牛河即系得一片牛肉嘅咧？咁样 唔使点解？共度时间四个字， 系解释 过都紧要系咪？ 咁点解唔系得一条河粉喺度咧？ 系啊， 你唔试下，你唔试下全碟都系牛肉，但系得一条河粉啦。 咁问题就系咁样知道边个价格系高涨噶嘛？咁嗰个牛肉价格 牛肉好贵咩？阿阿 又唔系猪肉 呢排 系啊，又唔系猪肉， 但 你干炒猪河又贵。 比起呢碟嘢嘅成本，里面各样嘅兄弟加埋一齐嘅时候，嗰块牛肉系最贵啊嘛。 系， 所以 共度时间有咩关系？我有俾钱噶。 问我都知。 系咯，我有俾钱噶， 咪共度时间咯， 边有关系啫？ 你谂下，如果系你系嗰位，即系嗌咗呢碟嘢嗰位嘅朋友，你嗌咗个牛河得一片牛肉嘅话，你会唔会投诉定有啲咩反应？ 咪直接问佢咯， 咪我会问佢，系啦，都会问佢嘅。咦，发生咩事啊？ 我试过有一次， 我冇走牛肉喎、 啊，系啊系啊，佢就唔系牛肉嚟嘅。咁咧，两个 friend 一齐咧嗌咗个沙律，系牛油果三文鱼沙律， 系。 结果咧一齐嚟嘅时候咧，咁一个咧就搵到有一劈牛油果咧就。摆咗上面，因为嗰个重点嚟噶嘛， 系咯。 跟住另外嗰个 friend 咧，嗱，如果俾我就食咗噶啦。佢两个即系女士咧，好仔细，佢就话：我哋系嗌同一样噶，点解你有牛油果我冇嘅？跟住咧，佢仲撩咗两下，然后咧，即系就系正路。如果男人都唔理佢噶啦，佢哋唔会据理力争，即刻举手。佢仲要第一句英文佢话。请问我个牛油果喺边？ 吓， 系， 跟住 你唔系牛油果沙律走牛油果咩咁？ 而嗰位望一望，即刻第一时间话，我问下厨房先系咪？系啦，好明显就 即系佢都知尴尬，可能即系摆咗一边，唔记得摆一边系咪？ 其实系会嘅，有阵时系会一甩漏咗嘅。譬如一次我同屋企人去食糖水嘅时候咧，咁啊有屋企人就加咗汤圆啦，跟住咧有一个冇嘅，但系都系叫腐竹糖水，有一个加汤圆，跟住咧嚟咗时候咧，左料右料，汤圆咧咁跟住佢话。买埋喺里面咯，跟住咧就牛冇啊，即系啱啱嚟到，咁跟住佢知道哦，原来真系漏咗嘅， 漏咗， 佢呢个系挤漏咗牛肉落去。 系啊，嗱，但系你炒噶嘛，一齐炒噶嘛， 嗱，挤漏咗。我话俾你听，我真系有牛肉喺度，系干炒牛河。 不过呢一个嘅新闻咧，就算系因为呢位嘅朋友咧，佢我唔知佢有冇 报和牛啊， 唔系 和牛都唔系啦。 报道就冇讲到咧，佢有冇即场投诉，但系佢起码投诉嘅方法咧就影咗呢张相，加埋咧就系个餐牌，因为餐牌本身咧就有、這個、 有图片 嘅，佢就话系咪图文不符啊？系咪？ 系 啊， 系 啦， 系 啦，唔跟封面啊，唔跟封面， 咩一向都系唔跟噶嘛，即系俾你参考噶啫嘛。 不过最终得出嚟结论咧，就系呢一位嘅朋友啦，佢叫咗呢个牛河，佢影咗呢张相出嚟，佢系冇得投诉嘅。 啊 点解咧？ 点解冇得投诉？ 得一片牛肉啊 ！O K， 原来佢干炒牛河全名系一口干炒牛河， 一片牛干炒牛河。 系咪咁样咧？ 因为嗰张相咧，即系佢哋作为喺个 menu 啦，里面都已经有一张牛河嘅相噶啦，餐牌嗰度嗰个餐牌。 都是一碟浮蚵，块面是第一块。 可不可以咁佢点会影张咁嘅相出嚟啊？ 有图有真相啊！ 咁佢点会仲攞呢张相嚟图图文不符？ 可能佢就想话俾你知，即系个餐厅本身就系我哋冇呃你， 唔、 啊、 系 我哋 个 牛河系 一 牛肉 嘅啫。我话嗰个 食 客啊，点解咁傻仔影咗嗰张相咧？又会 佢食客就系话，原来呢一间茶餐厅嗰个干炒牛河系得一块，佢唔系对比啦，应该 佢本来想对比， 想对比，但可能佢自己冇睇清楚。 就系咯，我话点解佢都睇唔到噶？ 大家就咁估咧，你见到一个茶餐厅里面个餐牌里面有个牛河嘅相，冇理由估啊！即可能佢自己未睇清楚啊！佢嗰张相咧都系得一片牛肉，亦都系摆喺正中间嘅地方。嗱，就唔知呢个茶餐厅咧系咪即系有心咁样做？即系讲紧有心系佢专门好专心、好用心去炮制好嗰一块嘅牛肉。 因为用心，所以小心。牛肉得一片， 冇错。所以咧，大家啲网民睇到嘅时候咧，反而咧就笑翻嗰位嘅朋友，喂，唔好图文不符、啊，因为佢嗰张相佢个餐牌都系得一片牛肉嘅啫。咁、哦、你得到嗰碟牛河得一片牛肉， 所以 就冇啦， 所以就冇啦。 系啊，咁大家反而就喺度话咧，即系呢间茶餐厅好似冇呃人， 好老实添、 啊，系啦、啊，即系冇违反到呢个商品说明条例，同张相一样噶咁样。 系啊，当然系啦，但系佢冇谂过一碟干炒牛河原系得一块牛肉咯。 我 呢个系嗰个佢个重点。 你问我如果我自己收到呢条牛河嘅时候咧，我未睇张相啊，睇翻个餐牌嘅话咧，我会举手问一问噶。我话唔好意思，好似真系得一块牛肉啫。我谂我会问噶。 但如果佢嘅答案就话本餐厅干炒牛河最出名就 系 得一块， 你睇下餐牌我哋都系 咁， 咁 你 会点 咧？ 咁我就会话 硬食。 我硬食，我仲会赞佢你叻，因为你真系冇试到。 我会同佢讲点解你唔喺嗰度写住干炒一片牛河咧？ 几好， 你做咩唔写埋咯？ 呢个几好啊！你头先一片牛肉干炒河系要累赘啲嘅， 干炒一片牛河，你索性话俾我听啦，系咪先？一剑镇神州嘅 friend 嚟噶，你一片镇牛河嚟噶。 唔系呢个牛肉可能真系好好味，系好矜贵啊！即系可能真系 A 王牛。 你真系谂，你谂多咗茶餐厅喎。 系咯，茶餐 厅啫 喎。 系啊， 嗱，认真地，即系如果佢咁样咧，佢真系冇得咬 嘅。嗱，如果佢真喺茶餐厅。度系有一个 A5 嘅和牛嘅话，佢个餐牌唔会唔写埋出嚟。 计啦，佢仲略你唔配价钱， 钱 都唔一样啦，啱 啊！佢有 A5 啊，系嗰啲餐嚟。 系啊 ，A5 啊，你要 A 餐第五号啊，系嘛？ 佢有 A5 干炒一片牛河。 下次咧，下次应该要写定啦。呢个就干炒五片牛河，干炒七片牛河，呢个干炒一片牛河。 同价钱嘅。 如果大家试过有啲咁样嘅经验咧，都可以咧同我哋喺网上面分享下 不能回头，多年前早明言不能回头。可恨在是我这一头慢牛，几年来无法事后才和我分手。成婚之前一刻才赶到，难得你来通报才知道。往日共你追忆永远是好，怎能预计似这般难共你同偕共老。你话只需肯做，差一刹与我十倍够好。不甘心，尤其这身份就像玩牺牲，想过抢新娘，我差点讲真。历史一刻早已将旧伴侣转送别人，我说别伤心，仍能恰当大方去做人。约定日后你若和他相分，拿来用你尚有余的恻隐怜悯我自身的不幸。不紧要，若到明年来生，失去我身份，不 成为一头慢牛，惨淡在是我知不能回头，欺骗我能约定未来回头，我是牛，我是牛。 佢呢隻歌都有两隻牛啊，我是牛，我是牛。陈奕迅 系咩牛？ 牛一片牛壳。 喂，嗱，回忆去到你细个，仲要拖住阿妈行出街嘅时候嗰、那个日子。 O K， 琴日 系啦，咁啊拖住阿妈。 我而家同妈妈行街，我都会翘住佢手噶， 系咯， 系啊，佢肯俾你翘噶， 做咩啫？ 你冇份啫嘛！ 哇，你见到嗰个酸度咧，巨峰葡萄喺个口度喷出嚟啊！ 你冇啫嘛， 系啊， 我会唔系啊？阶段嚟嘅，我 系 落落嗰个年龄咧，系唔会掂妈妈嘅出街，觉得系要自己一个嘅。到大个咗啦，即系廿几岁啦，咁跟住咧先至会而家出街都会诶翘住妈妈手，拖住就少得翘住啦。 同埋阿乐乐应该咁谂噶，妈妈唔使啦。有爸爸拖你咪得咯，佢都系你个仔嚟噶。 跟住妈妈就话：你阿爸都唔拖我啦，咁啊而家咁样啊，系啊。 诶，嗱，即系我啱啱嗱，我又系人哋个女，又系人哋个妈。 好啦好啦， 即系拖住呢个手嘅时候咧，我认真嘅，落落又唔愿意拖啦。但我拖我妈手，我妈又唔愿意拖我，几唔受欢迎嘅真系。 时间嚟到而家10:23， 我哋要揾申诉专员公署，佢要申诉啊要。 系咯，帮你代必牵手好唔好？唔系你而家用啲僆仔嗰啲做法。你下次同你阿仔出街， 你支笔佢 系啦。不过可能你个仔想攞毛笔咯，长啲啊，再 系地偷棍好唔好？喂，嗱咁样嘅，嗱即系回到你细个嘅时候，有冇阿妈带你去一啲你唔中意去嘅地方？你有咩反应嘅？咪 咬嘴黑面咯，唔出声咯。 我即系咁样嘅， 一定系咁。哦，咁可以。 首先第一步会话我唔想去咯，喺屋企。 你会表达嘅，你会 我会表 达 嘅。睇几多岁啦，即系细啲嗰阵时六七岁，你一定要跟住阿妈行噶，你冇得拣噶。我记得有一个阶段咧，因为我妈妈嗰阵时屋企咧度车衫嘅，咁样咧佢要去攞住成个嗰啲红白蓝袋啦，就攞到去新蒲江嗰啲度去交货嘅。 佢要你帮手， 系啦，或者陪佢咁样啦。 因为细个 系啊，唔可以自己，所以一定阿妈交货嗰阵时，就算读紧小学咧，即系三四年班嗰啲咧，开始大个噶啦嘛。我系唔想跟阿妈噶，但系嗰阵时我系永远都要跟住阿妈咁。但系而家谂翻起咧。嗰、那個回憶係我永遠都記得，就係阿媽一隻手拖住我，一隻手就攞住好重嘅貨，係所以係要經歷嘅。 你下次參選呢啲就係嗰啲材料嚟嘅咯。 參選咩？ 即係你參選咩都好咧，頒獎啊、行獎嗰啲咧。我生於香港，我最記得嘅畫面就係媽媽穿住膠花踏住我一齊奮鬥，我要努力向上。我 哋到時盡幾次落， 一定要㗎。你唔能夠同人哋講話，我細個咧就住大屋咁。唔得噶，真系撐住唔到 啦！嗱，呢個咁樣嘅，即係咧細個都有反叛嘅時候啊嘛，爸媽總有夾硬要你去一個地方嘅時候噶嘛，但係點樣角力咧嚇？咁咧喺呢個 扮肚痛， 扮肚痛啊，冇啊！呢個細蚊仔， 男仔就 M 到即刻話， 佢四歲啫， 請解説啦， 係啊，即係講大話咯，係啦，你阿仔，即係你諗下，你阿仔啊拖住佢， 有啊有啊有試過， 有試過咩啊？ 唔肯去咯， 係啊，咁點啊你？ 咁咪唯有屈服咯。 哦，咦？佢听从佢阿仔话， 我成日都话佢屋企个老板系佢个仔啊， 点夹佢走啫？ 咁唔系啊，讲紧翻学喎， 翻学就唔得，翻学就一定要 嘅。嗱，四岁咧有一个但喺呢个浙江啊，有个妈妈咧，咁佢就带佢四岁仔翻学，咁啊都要咧翻学校咧，即系带到去学校嘅时候咧，咁就要话啊登记啦，即系诶我仔啊咩名啊咁样，我读咩班啊咁样，即系总之系做一啲叫做手续上面嘅嘢啦咁。 系， 点知佢阿仔？知道是要翻学， 系 佢唔中意， 佢唔中意。 佢喺趁人多混乱嘅时候， 做咩啊？ 佢逃走 嚟现场， 逃走咗。 哇！佢话咧，佢阿妈话逃学，竟然咁样，系啊。咁啲老师， 哦，唔系啊，妈妈带紧佢翻学嗰个时候，系已经 去 咗学校噶啦， 去到学校噶，因为太多人啦嘛。咁妈妈可能做紧一啲 经过田啊。 嗰个僆仔都走咗喎，自己。 走咗， 我妈咧仲以为咧，老师带咗佢去课室啊，咁不以为意。咁但系咧，竟然咧。后来点样先知道佢阿仔冇喺度咧？咁系啊，公安佢哋嘅公安咧就话，点解有个细蚊仔喺度街又爆喊？因为佢迷路啊，佢走唔知点翻屋企啊，跟住喊咁，跟住咧佢就咩事小朋友，哦唔识翻屋企，同埋即系问佢咁你爸爸妈妈电话啊，跟住屋企地址啊，咁四岁原来佢唔晓得答咯， 唔 知电话号码啦，唔知屋企地址咧咁。咁结果咁点咧？ 帶咗校服， 校服噶嘛， 系啦，校服你帶翻去嗰間學校應該都會揾到資料啊。 點知呢個小朋友已經有我哋當年嘅風化，搣咗校長準備打機，佢點解爆喊咧？因為輸咗，冇錢再打機啦。 嗱，我唔知大陸係咪唔使著校服幼稚園啊？佢係冇著，佢著嗰啲屋企衫。 可能幼稚園唔使啩？ 可能 係 咁， 因為 佢 啲 私家咩開生日會嗰啲禮拜五咧，佢哋都唔使著校服噶。我見 總之冇啦，總之冇特徵啦。 咁啊，咁冇辦法啦，因為公安咧就帶咗佢，即係搞唔掂佢啊嘛，又唔知佢住邊，又冇地。 但喺內地啊嘛，佢哋啲人面辨識咁勁，攞去帶個小朋友去啲紅綠燈嗰度，你照一照啊，全個族譜出咗嚟啊！ 叫佢喺紅綠燈度，你橫過馬路啊！但係紅燈先好過喎。 係啦係啦， 梗係要 綠燈唔得嘅喎。但係叔叔啊，媽媽教我哋要遵守交通規則嘅，我叫你過係過啦。 係啊，我哋有目的嘅咁樣。 係啦，咁亦咁啊，你試下隨地抌垃圾啊，唔得嘅喎，媽媽話一定要抌落垃圾桶。 但個小朋友實唔會咁乖啦，佢都 睇到睇到唔到人面變色。 冇話於警方咧就帶咗佢上車，跟住一路沿途就喺度問街坊：你識唔識呢個細蚊仔啊？街坊你識唔識呢個細蚊仔咁樣？我 都 係嘅，都係。 結果原來就喺北京揾到佢 嘅。跟住我哋就可以講翻咧嗱，琴日我哋就講個路痴咧個題嘅，其實嗰個小朋友咧四歲係路痴嚟嘅。 咁佢最後點啊？ 走嚟走去都係嗰個圓圈嘅啫。係 咯 係最後咧，好彩有啲街坊都即係你知嗰啲佢哋會認得啲細蚊仔噶嘛。咁啲街坊認得佢，哦，係啊，佢係住喺依度嘅，咁先帶翻佢翻屋企。但係佢阿媽已經癲咗啦，喺學校癲咗咯。 四歲逃學， 四歲已經唔中意翻學啦。 四歲已經有我哋正面啲，四歲已經有一種向外闖嘅冒險精神。 哦，已經有自主嘅能力。 係啦，四歲已經唔想寄人籬下，唔想做温室嘅小花朵，佢立志要成為野豬花，野豬花。 嗰日個朋友，我哋個聽眾 話 聽 林志玲啊嘛， 我哋又唱翻林志玲。 不如你播啦，冇借口再唱啦，好唔好？ 咁所以個結論係點咧？就呢间学校就千祈唔好再上学啦。 系，即系妈妈、爸爸妈妈，真系唔好夹硬逼，要了解佢嘅心情。当下子有阵时真系噶， 翻学我点了解啊？佢玩啫嘛， 都系啫嘛。因为你其实系，尤其是幼稚园嗰啲小朋友啊，嗱，你个仔可能冇喊到，我唔知啊。咁但系讲紧佢真系情绪不安嘅时候，我哋真系要望住佢睇清楚佢究竟系咪即系咩唔愿意，要理解下佢心情啊嘛。 哦，我哋问清楚佢做乜嘢啊？你今日要你今日要表白，你惊？小芬女唔中意，你惊咗。 咁啊，问题翻 系啦，小芬女都唔靓，你可以表白个第二个噶嘛。 我反而好想知咧，嗰个家长咧，佢系会第一样嘢闹间学校咧。你哋办事不力， 个女 睇唔住我个小朋友，抑或佢会话自己个小朋友唔啱，定系话我自己个教导唔够好咁样？ 我觉得系两样都有嘅， 系嘛？ 唔系当然啦，佢话乜唔系你带咗我个仔翻学咩？咪话发入课室咩咁？ 然后呢个时候，淘佬就会有商家出嚟啦。太太，点解唔试下买呢个？隨身定時跟蹤手錶啊， 又或者保安啦，好冇？ 係啊，唔係即係 個保安啦。 我哋覺得一個四歲嘅小朋友，如果喺學校門口走得甩嘅話咧，都一定有啲問題。 係犀利。 而佢哋嘅公安估唔到，原來都有盡責盡心嘅服務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交所恢复衍生产品市场交易，有关电子交易系统寻日出现连接问题，晏昼两点起停市。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话，电子交易系统软件技术出现问题，但不涉及人为错误或者破坏，依家已经改用旧版本系统，强调今日正常开市。他說今次是港交所上市近20年來唯一一次在交易時段期間停市，對事件感到遺憾，會盡一切努力避免問題再次出現。另外，李小加說港交所網頁昨日受到 DDoS 攻擊，但只是影響客戶瀏覽訊息的速度，不影響系統，又說很多公司網頁都不時受到同類的攻擊。兆基创意书院有学生和校友朝早在学校附近组成人链，表达对反修例的诉求。到场的校友都着黑色上衣，围绕附近多条街道，手拖手一字排开，高叫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等口号。旁边的加诺实圣家书院亦都有学生挥手过应。何君尧早前成立民间监察罢课关注组，派人巡视大约100间中学，并召开记者会。 店名批评多间学校有明显罢课迹象，要求教育局制定处罚指引。其中一间被点名的兆基创意书院之后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何君尧抹黑学校，行径恶劣，又说黑色上衣是学校其中一款的校服。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说，国会下星期复会之后，民主党优先推动其中一项工作是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他促请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将两党提出的这项法案提上议程，要求华府每年交代是否继续赋予香港特殊待遇，包括根据1992年美国的香港政策法，香港在贸易和商业上享有特权。舒默发表声明说，中国共产党的行动针对港人行使言论自由和其他基本民主权利，美方作出回应至关重要。他强调美方必须采取行动，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示美国参议院和港人肩并肩站在一起。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朝早在广西南宁出席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预计下午见传媒。广东省省长马兴瑞在会议上汇报过去一年泛珠工作进展，说各省区都积极研究制定与大湾区有关措施，香港就发挥国际化优势，积极向海外推广大湾区。他又说，九个省区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信用建设合作框架协议，加强收集信息等交流。广东在全国首创全省信用服务一网查机制，福建和贵州亦都全面实施失信约束监管机制。天气方面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69点，升153点，成交额4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90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98点，升14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国燃气30.4，跌1.95，盈富基金27.5，升1毫。腾讯控股341.4，冇起跌。信宇光学科技118.4，升5.1。港交所252蚊，升4.8。中国平安93.5，升2.5。友邦保險79蚊，升4.5；建設銀行6.04，升5仙；瑞星科技41.05，升1.95；美團點評72.95，跌6毫。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7.839，日元107.07，瑞士法郎0.988，澳元0.682，加元1.322，新西蘭元0.639，人民幣7.149。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104。日经平均指数报21205点，升119点。港金现价报14160蚊，跌27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5136.1美元，卖出15138.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一带比较车多啫。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排到花园道口。马纪仙峡道来回方向近住梅道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喺九龙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咧都系车多。咁较早前尖沙咀嘅加连威老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封咗慢线，咁就影响过长过7米嘅车噶。咁而家工程已经完成咗啊，慢线解封，咁长过7米嘅车就可以由加拿分道啦，右转翻去加连威老道噶。咁讲多次啊，就系加连威老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咧，已经系完成咗，封路重开。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同埋秀茂坪道坚乐小学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睡眠充足有助消除疲劳，恢复体力，健康嘅生活又点少得优质睡眠。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周末有情人，九月特别呈现。 爱情中不能承受的系 第一章。 毒舌， 阿杰彤，毒舌即系话对伴侣讲啲好恶毒嘅说话。 系啊，思芬，你唔明点解咩？咪即系好似平时你星期六同我做节目嘅时候对住我讲嘅嘢咁咯。 咁真系要听下逢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崔杰彤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到时我真系要同你学下嘢啊！ 你呢啲咪毒舌咯， 老婆，系时候执执佢啦。 你讲多次， 我讲紧帮啲树木做护养啫。私人物业业主同物业管理公司要定期聘请合资格嘅树艺师，为物业范围内嘅树木做风险评估， 仲要跟进佢哋嘅建议，尽快采取缓解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啊嘛！ 想知多啲，可以参考发展局嘅树木管理手册， 或者上 www.greening.gov.hk 睇睇啊！ 如果王耀祖播歌，佢一定会播呢一首。 我没有六尺高，我答应待你好。 喂呀，唔好成日话我唔够高啦。 哦，咁不如唱呢一只啦。浪浪浪啊高，佢冇六尺高。 呢只几好喎、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通常呢一个女士啊，无论你话佢系一般即系小市民啦，定你话佢系明星都好啦，佢有 BB 呢啲消息呢， 是 通常系通常下、啊、由边个负责讲出嚟多㗎呢， 记者发言囉。 记者发言啦， 系咯，我哋上次形容啦， 有啲就系冇得再瞒啦， 系啦， 都要交代噶啦， 系啦，系啦， 即系咁，当然咧，即系揞唔住啊，不过唔系， 唔系点会有人未浓嗰三个字啫？ 人未浓， 即系咧开始见到佢影啲相，咦，条腰好似变粗咯，人未好浓， 系啊，跟住咧又丰满咗啦，跟住咧突肚啦，跟住咧再晏啲，再迟啲咧就话，咦，佢睇 B B 用品， 系啦，系啦，咁但系呢通常就系你已经系见到佢生，即系接近生啦，或者好明显。特征啦， 好多都会系留翻自己嗰个主人家 宣布噶嘛， 做爸爸妈妈好开心啊嘛，就可能摆张嗰个超声波嘅相啊， 系啊， 即系都好 sweet 咁同大家分享， 系啦，或者呢种嚟噶嘛， 大肚相咁样啦， 系啦，咁但系你话譬如头先嗰啲印味龙嗰啲咧，嗱严格嚟讲咧就即系冇计嘅，因为如果你太有特征咧，而啲人眼嚟嘅，啲妈妈成日都话佢哋一眼就睇得出噶嘛， 啊系啊，阿田话你睇呢啲几叻噶嘛， 都 OK 嘅， 系啦，咁嗰啲 你打啲成日认错人。 系 一次啫， 都好劲噶啦，真系。 咩啊？上次小白老婆，我第一个发现噶， 系因为我冇望到佢啫。 系啊，我都冇特别望。咁但系一般都系咁样啊，一系就自己公布啦。就算你话记者旁敲侧击咧，记者都唔能够权威噶。即系记者只能够不停怀疑，咦，桂花田又系印味龙，即系佢都系怀疑啫。 长期印味龙啊， 佢冇得 人嚟噶， 佢冇得一锤定音咧，就话我话俾你听，桂花田打一套啦，冇得咁讲噶嘛， 除非佢同我睇一个同一个妇科啦， 系啦， 妇科又唔专业地话咗俾人听啦， 佢惊俾人哋告噶嘛，讲错，佢永远都话咧，据消息称 系啦， 有密友透露咁样嗰啲咁样， 知情人士 系啦。但系今日咧，我哋睇到个娱乐新闻咧就好爆噶，首先就 系 林志玲姐姐，就知佢结咗婚啦。咁无端端咧喺个娱乐版见到个标题咧就写住 得得得爆响口，林志玲怀孕了咁样，咁本来即系你可能话哦，系咪又有啲眼泪嗰啲预计啊？可能佢哋又睇到印尾龙咧，会唔会嗰啲啊？ 内唔市都有啲咧，唔生性嘅朋友仔咧，系会踢爆咗嘅有阵时。原来未知嘅咩？ 系咩唔知嘅咩？系啦， 系有 B B 或者系拍拖嗰啲都会系咁。系啦，佢拍紧拖啦。哦哦，唔系我冇讲嘢，我冇讲嘢。 系啲 best friend 啊， 佢同侯佩岑咁 friend， 系咯，好似同阿小 S、大 S 都咁 friend， 会唔会嗰啲讲出嚟啊？咁样。如果是那些一啲都不出奇你都是笑话算数啦，姊妹爆出嚟咁样，就算你话系阿仔阿边个啊啊嗰阵时F 4嗰个边个啊？ 你想讲仔仔 啊？ 唔系仔仔，但系应该阿言承旭啊。就算你话由言承，就算你话由言承旭爆出嚟啊，都冇咁震撼啊！ 呢个好震撼， 点解唔震撼啊？点解佢会知啊？ 呢个系传说中嘅前度嚟噶 喎。咁可能佢真系话俾佢听咧可能佢个炫耀咧， 点会唔爆啊？呢一单新闻， 我跟你说，我都知 啦。爆晒啦， 系啦，但系我觉得而家呢个再爆啲， 点解咧？ 佢系由柯文哲爆响口，台北市长 系啦， 佢无端端同人讲林志玲怀孕啦， 佢大大声咁讲啊， 喺记者面前 吓，佢唔系直情系 exact wording 上去讲林志玲怀孕啦，咁啊， 系啊，嗱，即系个情况就等于无端端有一日，即系特首。无论同你宣布话，哦，我知道啊，刘德华大肚啦，我老婆咁样， 佢自己宣布怀孕添，我呆咗啊！ 咁我话唔得噶， 我阿田都得咯， 咁都得， 系咯，打， 真系咁都得，哇！ 人逢喜事精神爽啦，系咯， 我哋讲翻啊， 冇话唔得嘅，冇嘢冇可能， 系 ，OK。 六十几咯，佢自己怀孕。 喂，冇啊，又冇可能咯，都 咁咪唔好讨论佢怀孕呢个。 我都想咁讲 啊，即系咁讲啊，吓， 舒服啊，有啲系啦。佢台北市长柯文哲，仲以为点样咧？佢喺接受媒体访问，其实成件事真系好癫嘅，因为咧，你觉得啲媒体访问佢答一条乜嘢问题会无端端爆咗林志玲怀孕 咧？哦，你会唔会连任啊？咁样跟住就林志玲怀孕啊？咁样 谂得大胆啲，请埋 啦！你系咪会选总统啊？林志玲怀孕啊？ 系啊， 系啊，系咪同郭台铭合作？嗱，郭台铭同佢又绯闻过噶嘛？系咪同郭台铭合作？一林志玲怀孕啊？都唔系。 你琴晚食咩啊？林志玲怀孕啊？ 口号嚟嘅。 有咩想讲啊？林志玲怀孕啊？ 如果你会连任嘅话，你句口号系咩？ 林志玲怀孕。哦，唔系咁都几好。我会令到台北或者台湾人全部都幸福，全部都好似林志玲咁样，即系点啊？怀孕 系啦， 哇！即系安心有下一代啊嘛。 咁究竟个问题系咩？ 个问题真系好奇怪，唔明点解会有，唔明点解会有呢条问题出现啦？ 系啦，佢就无端端俾人问佢话啊，你觉得咧台北市政府嘅副发言人黄正莹靓啲啊？定系林志玲靓啲， 因为呢个 起码都楞到有林志玲三个字。 但系点解会用呢？唔系一嗰个咧？ 点解会有呢个问题？ 黄正莹都系几靓嘅。 黄正莹系佢学者嚟嘅话， 系啊，但系可能都奇怪咧。佢个即系 副 发言人，即系你又要打个比喻啦。无端端有人问政府啦，啊，你觉得咧？ 问我啊， 系啊， 陈宝玲靓啲啊，定系桂花靓啲？ 冇，你觉得 佢哋两个一样咁靓？ 你觉得何君尧靓啲定刘德华柳型啲啊？佢又爆料出嚟啦，刘德华怀孕啦，个老婆，无端端咁样问，咁跟住咧，阿柯文哲冲口而出，佢就话：哦，林志玲已经嫁人怀孕了。退出了这个 比赛 行 列， 系 啦， 佢系咁样忍唔住。哦，你知你已经嫁入海员啦，退出这个比赛行列啦。 喂，会唔会系佢唔知？即可能佢自己本身知道呢个消息，但系佢未知人哋未公开，佢以为你都讲得俾我知啦，咁就即系呢个系事实啦，咁样。 嗱，跟住啲记者咧，第一时间全部人只耳仔就尖咗啦嘛，就话。喂，冇听过喎，佢话究竟边个同你讲嘅？ 传闻嚟嘅啫，而家只系 系啦，跟住咧就话喂，你边度听到消息话林志玲怀孕啊？咁样嗱，如果你话佢好似头先你嗰种嘅原因咧，可能佢就话系咩？你哋唔知嘅咩？咁都仲正常啲啊。 又或者有另一个可能咧，系因为其实报纸之前系有卖过嘅，就传啊林志玲怀孕，你知嗰啲字噶啦，林志玲怀孕就大大只字个传字 啦， 钉屎咁大只啊嘛。 佢又唔系咁答，你话如果佢话诶连乜美田而爆料啦嘛，嗱，如果咁都冇嘢啊？ 唔系啊，唔系啊，因为佢好顺理成章嘅，嗱，即系佢又唔想讲边个靓唔靓，不过佢就系话林志玲佢结咗婚嫁人，跟住就怀 孕添， 咁系啦，咁即系呢个系一个套餐嚟噶嘛，咁佢就咁讲。 但系佢又唔系，佢就回避，佢就话啦， 边个同我讲嘅咧？啊，我唔记得喎。 哦，佢想兜啊，可能改一下， 衰咗啦。佢 知道 衰咗，因为点解咧？佢最重要咧，大家而家净系记住咗佢系台北市长啦，忘记咗佢嗰个身份， 边个 以前嘅身份？ 哦，系绯闻。 佢系个医生。 哦哦哦， 佢系个医生嚟噶嘛？ 而家仲系咪医生先？ 佢而家都系，当然都系医生啦。即系佢个行当就系佢医生嘅专业咧。咁啲人就话啦。请问你是听哪个医生讲的？因为记者即刻很明白就知道一定是 你政治人物无端端收八卦料，不会的嘛。 但这些医生的和病人的病情就算是喜事来讲，是的，都是私隐来的。 所以呢就衰上加衰了，啲记者即刻追问哪个医生讲的。他即刻就说哦，定系我听错咧？哦，冇啊，冇啊，冇嘢啦！啊，下一题，下一题，下一题。好啦，咁跟住咧就大镬啦。咁跟住咧，第二日咧，啲记者咧就即刻全部追问咧。有啲人直情有个律师就话啦：，我谂咧，你呢次真系大件事啦，因为佢可能咧害咗咧台大医学院。佢话咧，因为好有机会咧，就系嗰度嘅医生咧，可能就同佢哋讲啦，因为佢哋就话会唔会系台大医生话俾佢听？ 系 咁，佢就即刻兜咧，就话乜嘢都冇听过咁样。咁而家咧。最有機會咧，就係大家推測嗰個來源咧，就係台大醫院咧，就真係接獲呢位林志玲嘅女神嘅求醫，咁真係咧 check 到佢就懷孕。 哦，真係有呢件事。 係啦，應該就係嘅，因為其實好似頭先阿祖話齋，其實啲記者影曬相㗎啦，只不過你只能夠用消息紙，就不能夠話我百分百。但係而家柯文哲佢點解會咁？言之作作咧，佢又冇得，佢又唔係好似頭先我哋嗰啲講法咧，就話我都係睇八卦新聞啫，唔真嘅咩？嗱，咁都冇嘢喎，佢證實啊嘛。 因為之前咧有另外一啲嘅消息啦，就係咁傳咗出嚟嘅，即係話其實阿志玲姐姐咧，即係都到咗即 係適齡適孕年齡啊， 係啦，都要跑下數噶啦，其實都已經咁樣。咁佢都話咧，好希望咧，即係中意小朋友，希望一胎咧一嚟嚟個龍鳳胎添咁樣。咁亦都有傳聞咧，就話佢有嘗試咧 IVF 嘅。 係。 咁如果係嘅話咧，就一定會掹到唔同嘅醫療機構啦， 所以而家好驚啊！因為啲人就覺得佢唔係聽八卦新聞，而係可能喺知情人士度攞咯。即係嗱，仲要你諗下，佢而家最敏感係咩？佢真係諗住即係組團選總統嗰啲嘢噶嘛？但係佢而家咁樣咧，佢話：喂，你而家醫生無故洩漏他人健康資訊，有違刑事泄密嘅罪責，亦都可能會有違醫師法同埋醫療法嘅行政處罰。 喂，咁樣佢啱啱咧，佢就道咗歉啦，已經 係 啦，道咗歉，佢就話啦，對唔住，對唔住，佢話佢好耐都冇去過台大醫院啦，係咪講台大醫院啦？咁跟住咧，佢就話啦，其實咧，我所講話佢懷孕咧，都係我都好似同你大家一樣喺睇網上新聞知道咁樣， 鬥啊， 傳聞嚟嘅啫， 係啦，即係佢冇話係。證實亦都冇話，即係同台大醫院有關係，即係話收到一嗰、那個資料而爆咗出嚟啦。 所謂爆咗料咯。 咁啊，所以咧，要對唔住，即係因為呢件事而令到大家咧就咁樣啦。咁佢都願意道歉嘅。 所以我覺得咧，呢個新聞咧，你話你當花生有聽話啊，究竟林志玲係咪大肚又得？但如果你話你從一個即係研究政治環境嘅角度咧。你就知道政治嘅風險咧，真係你永遠唔知你爆一句説話咧，嗰個炸彈係幾咁大啊！ 同埋咧，你冇諗過，我訪問佢期間點會有呢、這個 可以有單大新聞爆出嚟？ 即係呢條題目問呢個同呢個咁靚兩個靚女邊個靚啲嘅題目都會問，而佢又會選擇答， 而佢又會答嘅，所以咧大嘴有啲問題㗎， 奇怪㗎， 係啊！即係你如果係一般正經，即係唔好叫正經啦，你當保守傳統嗰啲政治人物咧，佢梗唔會答呢啲問題啦。 係啊 係 啊！ 唔該，你問翻公共政策嘅嘢。佢又中意亲民，啊！而家亲出个祸来啦，所以 佢都觉得自己大件事嘅，所以佢即时咧，即系向大家道歉。 真系要小心噶。 系啊系啊。 二台通识六十秒。 咦，陈太，你个仔读完书未啊？ 毕咗业添啦，不过咧佢咧都仲未揾工，所以到而家都成日坐喺屋企无所事事咁。哎呀，搞到我都开始有啲担心佢咯。 咁又唔使担心，办法总比困难多。你不如叫佢参加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啊！ 展翅清健计划咩嚟噶？ 展翅清健计划咧系专为15至到24岁，学历系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青年人，提供各行各业嘅培训、工作实习训练同埋在职培训机会。除此之外，成功申请成为学员之后，仲会有专业社工担任学员嘅个案经理，以同行者嘅角色协助学员更进一步了解自己嘅个性同埋择业方向，等佢哋可以揾到一份合适嘅工作。 听落都好似唔错喎。我咧都翻去叫个仔报名先。喂，多谢晒你啊，靓姐。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魔力。 二台通识六十秒，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 你啊， 好啦，系啦，今日咧我哋会继续讲下猫噶。记得上次我讲嗰个猫系好紧要噶，喺一个古时嘅屋企嗰度。 我冇翻， 我记得，因为你讲到，我竟然记得，如果系嘅话真系奇嘅，真系。有代表你有冇钱 啊？系啊， 系啦， 系咪啊？好重视猫噶。 哦，系咩？ 记唔记得话有老鼠就系咩 嘛？有老鼠啊嘛！ 有老鼠就系你屋企富有啦， 你有只米啊，真系你先至会有老鼠噶嘛？ 因为老鼠真系爱大米嘅，佢坚嘅。咁跟住咧，你屋企又所以咧就要有一只好靓嘅猫嚟去捉老鼠嘛？因为古时嘅猫都系捉老鼠噶嘛，系啦，即系咁而家都有猫捉老鼠嘅，呢啲系真嘅。咁但系佢话有一只靓嘅猫喺屋企系好重要嘅一件事，所以咧就等于你要迎娶一只猫翻嚟，所以咧要同佢过大礼嘅， 咁讲到咁噶， 咁嗰只就一定系招财猫， 系咯，我觉得系 做咁多嘢， 系 啦，因为你屋企个粮仓系你一个命脉嚟噶嘛，所以你冇一个好好嘅保安喺度，咁点可能去护住佢咧？系咪先？你冇留一个人喺度嘛？所以古时咧，佢话对猫咧非常之重视嘅。咁我上次仲讲到啦，话有一条鱼攞咗翻嚟，咁系咪俾屋企人食啊？咁。即系有嗰家人咧，去拎咗条鱼翻嚟，佢就买条鱼翻嚟，仲要嘢绑住到靓嘅咁样，系咪我嚟加餸啊食饭啊咁？ 唔系嗰个就系俾只猫过大礼嘅时候用噶啦。 系啦，嗰条鱼咧就系一个聘礼嚟嘅，咁、okay. 就要攞只猫啦。咁古时人咧盐咧都系一件贵价嘅嘢嚟。 系啊系系。 咁所以咧，佢话亦都有人咧，即系你谂下喺南宋嘅时期咧，佢话有人用盐啊，一啲咁高。即系咁高价钱嘅物嘅盐啦，佢咧作聘礼咧去请嗰、那个即系去话俾个聘礼嗰、那个要猫嗰、那个嗰家人咧，先作聘礼啊，即系话用啲好贵嘅嘢，所以你谂下系啦，所以你话嗰、那个。猫系几咁紧要咧吓？ 嗰阵时尊严系好值钱嘅，真系。 啊，当然啦，啊，同埋咧，佢哋话盐咧， 你讲到好似而家唔值钱， 唔值钱啊，而家 其实都 好平啊嘛，而家你系粗盐啊啲咩都买到。 咁啊，同埋佢话盐咧，嗰时喺苏州嘅读音咧，同缘好有缘分嘅缘啊，系啦，即系有似嘅音嘅。 佢哋嗰啲方言用普通话读唔到噶啦， 咁所以咧，佢就话啦，都同只猫有缘啊，即系咁嘅意思啦吓。好啦，咁你要同只猫。讲眼缘噶嘛，嗱你买 Molly 啊，买啊细只乖仔都要讲眼缘噶嘛， 系系系 系啊。 咁你估古时佢哋有冇个拣猫嘅秘笈啊？除咗个眼缘之外咧，你都要识得点样拣嗰只。 最紧要唔似狗， 因为唔似猫唔似狗， 师奶 就点咧？ 系啦， 肯 咩话？ 冇嘢。 咩肯啊？ 佢以为 肯， 佢以为扭咗少少音冇事。我哋继续讲翻条眼缘嗰方面 你覺得轉咗個字好啲啊？ 我會話嗰陣時有陣時咧，佢哋可能會揀佢哋嘅品種嘅，因為其實貓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種噶嘛，係咪？不過嗰陣時可能冇咁多，你都有講過。 都冇多㗎， 你以前講狗嗰陣時咧，係啦，北京狗就係皇室專用咁樣啊嘛，係咪？ 貓一定要。 嗱，古書咧就佢話有揀貓秘笈嘅， 唔會揀黑色嘅貓，係咪？ 毛色要亮麗光澤。 嗱，真系 个鼻唔好要有白点， 真系 唔好流白汗。 嗱，即系你接住讲埋而家。嗱，古书咧写住咧拣猫咧都有啲大原则嘅。第一，最紧要就系体毛色。系啦，咁佢就话咧，有句说话咧就话啦，猫嘅毛色咧代表主人咧富贵唔富贵 啊。 咁如果咧猫嘅毛色唔光泽嘅咧，即系话你嗰家人咧，哎呀好兜猫嘅，即系嗰个家宅麻麻嘅。咁啊，如果色泽光亮嘅，咁当然啦，就即系富贵人家啦。咁咩色嘅代表佢哋眼中啊，古人眼中嘅所谓最好啊？ 黄色、 白色。 系嗱，黄色、白色都有嘅，不过黄色系最主要。 比较白猫通常系睇下你屋企干唔干净咯，洗。 喂啊！ 同埋嗰时有口诀嘅，佢话靓猫毛就冇牢嘈。 靓猫啊，咁都啱啊，咁都配合啊， 系咯。 而家仲觉得靓嘅猫毛 就冇牢嘈啊嘛，系咯。 嗱，佢话纯黄色嘅金丝猫咧，佢话真系咧就犀利啦，咁就好啦。仲要如果佢系雌性嘅猫咧，就 very good 上品。 雌猫就好啲， 系啦，系雌猫。 我即刻谂起嗰套卡通片《加德利奥》， 哇，真系有啲。 加德利奥系咪黄色啊？嗰只算唔算系属于啡色啊？ 佢个主角系黄色嘅，加德利奥嗰只好似黑白猫嚟嘅， 唔系加德利奥肥嗰只啊嘛， 肥嗰只啊嘛， 肥嗰只啊嘛，黄色。 Was my cat? Was my cat? 加德利奥系嗰个坏人嚟嘅， 系啊， 加德利奥好似唔系，记错 咗对唔住， 黑白噶， 黑白噶， 三色猫嚟噶，主角系黄色嘅，诶嗰啲叫虎猫咯。 咁系咪呢个就属于黄色啊？ 系啦，黄色咯，系 啦， 因为我成以为呢个系啡色咯，我唔 诶，佢哋会用黄色咯，系啦，咁啊黄色佢话咧。 我对系边一对先？ 琴日嗰对啊， 嗰对黄色 咪就系咯， 黄色嘅黄色嘅猫乸咧系 very good， 系最好上品嚟嘅。其次，你估系咩色啊？头先你讲过嘅 白色 系啦，之后就到黑色啦。咁、哦、但系都要纯色喎吓， 系唔要杂嘅， 系啦，唔要杂色嘅。佢系纯黑嘅雄性猫都系一个上品。 哦、即系白就要猫乸，黑就要猫公。 唔系黄嘅就要猫乸， 猫、哦、就要黄色， 就要公系啦。佢话咧古时咧，佢话咧金丝猫咧，佢话多数系雄性，即系即系男仔猫啦。黑色猫多数系雌性嘅，所以如果你有即系倒翻转，矜 贵咗啦，咁就 系上品咯， 数目少 啊嘛。咁好啦，仲有一定要睇佢猫毛颜色之外咧，仲要睇佢嘅唇色，真系唔好夹杂。 唇色 即系唇。唔系啊，真系血统啊！ 血统 唔系你嘅嘴唇啊！ 我真系识得谂起唇色啊！ 系啦系啦，咁但系咧喺广东人嚟讲咧，佢话咧白猫咧系唔系几好 嘅？嗯，白啊嘛，白事啊嘛，系嘛？ 白赖晒 啊！系啊，白赖晒，白事。 外国就黑色咯， 系咯， 即系话带来唔好嘅。 佢哋就话认为咧白猫咧系孝猫啊，大吉利事 啊， 即系大孝白色大孝啊嘛， 即系佢哋要不孝猫。 系啦， 系啦，最好唔翻屋企嘅，净系逃走嗰啲不孝猫就好啦。 孝又唔好，不孝又唔好。 传就咁传啫，不过后来咧有个官员咧，佢话咧 孝蟹添， 叮啊嘛要，系啦。 Hello， 系你好。 不过咧，佢话后来咧有个官员咧喺一条船嗰度咧，就买咗只白猫翻嚟咧，咁就喂唔好买啊咁，咁我又唔信，佢觉得猫对呢个白猫好有眼缘 咧。一买到翻屋企，所有衫洗干净，自动自觉。 系啊，第二次啦已经。跟住咧，佢又买只白猫翻嚟咧，一路咧陪住佢咧，不但止佢冇倒霉啊，仲一路咧官位咧不停咁升啊，系啊。 后来揭发咩原因咧？嗰只本身系黑猫嚟， 俾人漂白咗。 所以冇事， 所以冇事，佢升职不停啊，仲去到做到资源嗰度啊，咁 即系几好笑啊！佢自己升职不停嘅话，佢只猫数咯，多谢你为我带嚟幸运。 唔系 佢谂系自己做得好， 会有冇行衰运啊？ 佢为咗只猫平反啊！ 系啊， 本来咧孝猫咧就唔好噶嘛， 衰家噶嘛， 系啦。但系嗰个官员佢冇咯，冇陀衰家之余，系咁不停咁升官进爵啦，咁样跟住咧。后来佢哋将呢个孝猫个名字变为雪猫啦， 雪猫 雪白嘅雪，咁你话几美丽咧？ 咁索性叫做升官猫咯，仲好啦。 咁咪变咗招财猫啦，系咪？ 系咯。 而萧正楠个广告雪雪雪 又走出嚟 啦。 啊，除咗睇呢个颜色之外咧，佢猫猫个面型咧都有得睇嘅，好唔好嘅？ 即系睇你个猫样。 系啊，真系睇你个猫样。你觉得咩个猫样咩型系好，边个型唔好？ 尖瘦长嘅 准。头要有肉， 系 猫须要中 环，倒三角形就为之最靓嘅猫。 系啦， 我估系 嗱，即系咁嘅。 哦，你想买关子啦？ 哦，系哦，依可以讲埋女仔面尖尖就好嘅，但系头先你所讲嘅猫嘅尖面咧，系真系唔系几好嘅， 要似老虎，虎头虎面， 所以就唔好食日本嘅尖面啦。 佢就话要圆头圆面为之富贵格啊， 系啊，要圆咕碌噶，似阿天嗰啲好嘅，似我同你嗰啲就唔得啦。 你做猫啦， 冇离贵格啊，话你啫，系啦。嗱，其实仲有一啲咧，即系猫嘅一啲特征咧，叫咩叫好，咩叫唔好咧？我留翻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讲埋。睇你只猫系一只富贵猫啊，定系一只你爱嘅猫啦，都系。 小莫盖里尼正式通知西方国家，德克兰正系暂停执行喺核协议框架之下涉及核领域研究与开发嘅所有义务，但愿意同喺留喺协议中嘅国家继续对话。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同時位於南海北部的廣富低壓槽為該區帶來驟雨，在正午12點超強颱風玲玲襲擊在濟州之西南偏南大約54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35公里，橫過東海。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在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今晚大致天晴，吹和緩東至東北風。 展望周末同下周初大致天晴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89点，升174点，成交额51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0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98点，升14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国燃气30.35跌2元，盈富基金27.55升1.5，腾讯控股342元升6毫，信誉光学科技118.9升5.6。建设银行6.04升5仙，中国平安93.5升2.5，港交所251.8升4.6，友邦保险79.2升6.5，瑞星科技41.1升2元，美团点评72.9跌6.5。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8，英镑9.661，瑞士法郎7.941，澳元5.348。加元5.932，新西兰元5.008，欧元8.6493，每百日元兑港元7.32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201。日经平均指数报21,214点，升128点。港金现价报14,160元，跌2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514.43美元，卖出1,514.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咯，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新楼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就排翻去浸会桥面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挤塞，咁车龙咧排翻去太子道东啊，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对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裕民坊。大埔道嘅石硖尾段啦，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带咧就车多。咁再提多你一次啦，咁较早前尖沙咀嘅嘉年威老道咧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封咗慢线嘅，而家封路重开啊，长过7米嘅车可以由加拿分道啦右转翻去嘉年威老道噶。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通常唔够运动，可以争取喺小休嘅时间做下伸展运动，喐一喐咁就健康啲。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博物馆之旅。 各位段友，请望下你哋嘅右手边吓，呢座博物馆历史好悠久噶。 哇！ 因为佢啲嘢都好够下噶啦吓，另外佢入边嘅展品都好受欢迎噶。 哇！ 因为都好靓噶吓。 博物馆唔通只系一个放旧嘢同靓嘢嘅地方？点样先算系一间博物馆呢？点样决定入面放啲咩展品？关于博物馆嘅为什么？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点解博物馆》同大家拆解。 同声同系听出嚟， 爹哋妈咪，我想讲， 你讲啦，我听紧噶。 开学焦虑问题。 开咗学，父母又点样可以帮到小朋友轻松摆脱分离焦虑呢？ 翻到学校都唔知点样，个个同学都唔识，就连班主任都系新嘅。其实我翻到学校都仲好挂住屋企。 每个人咧都需要同其他人连结噶，从中咧就得到其他人嘅认同，产生共鸣，进而增加自己咧对于其他人嘅影响力。小朋友咧去到新嘅环境，就好似失去咗同人嘅连结，好容易就会产生恐惧噶。一旦感到害怕，咁当然啦，就会成日喊住想翻屋企啦。 翻到学校虽然有啲紧张， 但是認識到新的朋友我都覺得很開心，因為爹哋媽咪都有跟我提過新的環境叫我不用擔心，所以我都沒有害怕。 要令到小朋友适应新的生活，家长可以给予多些不同的温暖和训练，例如在翻学之前增加拥抱的次数，带小朋友多些去公园游乐场玩，从而增加社交的培训。只要他们多些习惯接触其他人，小朋友就可以更加容易适应社会的生活的啦。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同心同气相生利。 政府现正为2019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如果俾曾志豪播歌，佢一定会播 Beyond 嘅歌。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喂呀，我唔系成日播呢只噶。 咁就播呢只啦，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 咁 Beyond 啊，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噶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嘥到气温，相对湿度70%啊！咁而家嚟到咧十二点之后咧，我哋就有呢一个点唱嘅环节啦。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咧，欢迎大家咧可以留言噶。咁啊，电话旁边就可以打嚟啦，亦都可以 fax 咧23396453噶。咁啊，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啦，系咪？ 今日咧，我哋同上个礼拜一样咧，都系受到一个就系好似洪水式咁样嘅点唱嘅。咁啊，上个礼拜都有讲到噶啦，今个礼拜咧，我哋同样你哋都系收到好多咧，就系想 好干净啊块板， 点解啊？ 洗板 咯， 系 啦， 好干净。 想支持警察嘅留言嘅，因为数目都好多啦，咁我哋就一次过当帮你哋读咗啦，多谢你哋嘅支持。 哦、所以我头先咪话咯，暂时喺我见到咧，其实就得两只点唱嘅啫，一只点唱咧就系向全港警务人员致敬嘅点唱，另一种点唱咧就简单啲，就叫香港人加油嘅点唱，好啦。我暂时收唔到有第三种点唱， 你边都有嘅，嗱，收到个 fast 啊， 系啦， 因为咧，琴日咧佢真 系 好有心啊，佢咧琴日已经咧就 fast 咗俾我哋，就想想我哋咧十二点之后咧就为佢读出呢个点唱嘅，佢咧想祝佢个老公啊9月6日啊，即系今日啊吓 ，Rocky 咧就生日嘅，佢话首先咧就想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你老婆咧仲话咧，佢每一日工作嘅时候咧都会听你哋嘅节目噶，仲成日听到咧自己会突然之间大笑嘅。所以咧就想藉住呢一个机会咧，就想点唱俾佢老公知，亦都想多谢佢啊，为佢啦同埋佢嘅仔女啊一切嘅付出，仲为咗自己嘅将来啊有个健康嘅身体可以照顾到佢哋同埋五只嘅猫猫啊吓，好大个家族啊吓。佢话咧一口气，佢老公决定戒烟同埋戒酒。佢话唔单止咧可以帮屋企悭到钱之外咧，每日咧仲会去到球场嗰度咧跑3至5公里。佢真系想咧赞一赞个老公啊！佢就话希望可以帮我读出啦。呢、這个咧，阿 Rocky， 我哋都祝你生日快乐啊！你老婆阿 Beth 咧就同你点唱嘅。 系啊，好啊，呢度有个阿 Christy 咧，佢就话啦：你哋好啊，我想点唱俾我细仔 Aston 听，佢3岁生日。咁咧，佢就我哋屋企嘅开心果。每当我哋边个唔开心咧，佢就会一 直咧就会氹到佢笑为止嘅超识做人嘅细佬，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聪明伶俐啦，做个开心快乐嘅小宝宝，永远爱你嘅爸比妈咪，多谢晒你哋，有请豪仔领唱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啦啦。 好啊，继续啊，继续唱埋另一啲版本啦。 系啊，好啊，好啊。 好呢度咧，滴滴咧就话啦，你哋好，喺度想点唱俾佢个仔仔啊，乐言啊，同埋啊老婆咧啊 Gabby 啊。Gabi 应该是 Gabi 啊 ，OK， 好啦，点唱俾老婆听？祝个仔仔咧，9月11号咧系佢生日啊，咁祝佢生日快乐啦！佢话多谢老婆咧，为我哋咧带嚟一个咁懂事、咁关心社会嘅仔仔。另外咧，祝各人咧都身体健康、开心心。 系啊，呢度咧收到一个 inbox 嘅留言啊，佢系小 Ken 子，佢咧就话咧三位好啊，最近咧香港转凉，又未到转凉嘅，但系佢话咧大家都要咧留意住啊，好要注意住身体。睇啦，佢话咧就快到中秋节啦，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团团圆圆，特别系希望咧喺香港嘅屋企人啊可以开开心心。佢话虽然咧我系身在外国啊，不过日日咧都好挂住香港嘅屋企人噶。 系啊，咁啊呢度有啲就话唔好开名咧，就话咧可唔可以点唱咧令到香港咧早日好翻啊咁样咯，好啊唔开名啦，好翻啦系咯。 好啦，咁啊呢个阿 Monho 咧就话啦，好想点唱 You Are Not Alone， 佢话俾九月份生日嘅好朋友阿明啊细。更加咧点唱埋俾我哋所有嘅同事啊，同埋咧各位嘅阿 Sir Madam 啊，记得大家都要加油啊，咁样啦。 嗯，系啦，好啦，咁啊，既然系咁，休息一下先啦，听只歌。有兴趣嘅朋友，你咪打嚟点唱咯。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有天堂了嘅重新啊。 诸位师兄弟，抽身谷底，伸手一挥，火中的一挥，我要成全。坐半船潇洒一转，今天飞得起，冲天一飞，担当得起，终于都一起，试过流离，试过游离，也不愿比。蜕变的看杀极艳丽，能蜕变的自动就回归，还要感激关心的联系，回到正轨的班底。人改变心中要有火，如火了转身里结果，由这里冲出去。两位跟我不少不多，男双女通通也有火，成今天高峰雨散火，重新的烧滚我，给的自由星星之火。火起烟升起，高温升起，通通烧起，火中的不死真知。若未带刺长眉，真嘴先机。感激当天间，今天的光，今天的恩，他朝的神光，永远流传。唱片银行，各位就坐。蜕变的看杀极艳丽，能蜕变的自动就回归，还要感激关心的联系，回到正轨的班底。人改变心中要有火，如火了转身里结果，由这。两位跟我不少不多，男双女通通也有火，成今天高峰雨散火，重新的烧滚我，靠的自由星星之火。 天堂鳥嘅重新啊嚇，咁啊而家12:20，我哋繼續讀點唱咯。嗱，天氣咧就氣温31度，相對濕度咧就69%嘅。好啦，我呢度咧有一個阿格媽，佢話咧：大家好啊，我個名叫格媽，今日係我女咧格格7歲嘅生日。 係啊，還珠格格。 係啊，媽咪就想祝佢咧就身體健康咧，每日翻學咧都好開心嘅嚇。咁我哋要唔要唱還珠格格主題曲俾佢？ 哦，你識唱咩？我真係唔識啊。 有一個姑娘，她有一個任性，她還有一點瘋。狂，跟住咪开始唱咯，小燕子嘅歌咯，真系系咯。 好，呢度有 Melody Jan 咧就话啦，想点唱 We Are the Champion 俾香港人听，希望咧大家咧都努力加油啦，香港人加油啦咁样。 好，呢度咧有啊 Henry 啊，佢就话咧甜甜你哋好啊，我哋班学生哥咧开学有一个礼拜啦，所以咧就想点一首咧《仙人掌之花》，即系咧 仙人掌之花 同一屋檐下嘅主题曲啊。 哦， 唔系啊，嗰、 那 个唔系。可能是啊，你都想哼少少歌啊吓，佢话咧都想咁样咧去提下我哋咧喺同一屋檐下，应该要不分你我他咁话，押韵嘅吓，同一屋檐下不分你我他就系咁样啦吓。 嗯 ，OK， 好啦， 真 系 有， 有噶， 有啊有， 假到咩？你估我哋嘅听众同 梗系啦，梗系啦，梗系啦，系啊，呢度咧亦都有一个咧就叫做Lin Hai Ho， 佢就话啦：早晨，我要点唱俾我仔9月7日大孙女9月11日同埋细孙女9月1日咧生日快乐嘅，阿仔咧就工作愉快，两个孙女咧就健康快乐，就唔该晒。 嗯 ，OK， 继续。 好呢度咧就有阿 Kitty Low 啊，佢就咁讲嘅，佢就话咧：哎呀，你哋三位好啊，星期三咧有同事俾公司裁员啊， 哎、呦 祝佢哋咧可以快啲搵到份工啦，以后咧就可以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希望点唱完之后咧，啲衰嘢就可以走晒啦，咁样、 啊。哦，好啦。 另外咧呢度咧 ，Chow Kim Wei 咧就话啦，希望香港咧可以回复正常，市民咧就可以过翻啲正常嘅生活、啊，亦都顺带咧祝贺阿伟咧9月8日咧星期日要生日快乐、 啊。Okay, 好啦，呢度咧有阿廖 Sir 啊，系啊，咁佢就话咧，通常都系叫史 Sir 嘅。好啦，佢话想点唱俾阿黄嘉怡啊 Maria 听啊，因为佢9月9日生日啦，祝佢咧生日快乐，青春美丽，身体健康，最紧要一家人开开心心啊！ 系、哎、啊，阿 Jang So 咧，佢就话啦，我要点自作自受，边个唱嘅咧？自作自受。 自作自受， 我就系记得不要自作多情去做梦。 我谂起赵学而嘅自欺欺人喺呢个时候就 系，佢话自作自受，佢话白与黑的世界两极争到最后，唔系呢个好电影 feel， 我要嚟多次，自作自受，白与黑嘅世界 两 极争雄，最后创造破坏，失去自由，点唱者精素自作自受，本周五隆重上映。本片青少年及兒童不宜。 この小さな敵の子に愛は傷ついて君は笑顔飛び出した真冬の空の下に波かけ手にや手袋と洗いかけろ洗濯物シャロンの泡が揺れてみた君の絶えまなく降り注ぐ 花をくれた君な空でだサモレンは小さな花を作った春はもうするそのまで恋は今終わったこの 仙人掌之花啊，个歌词已经说明咗一切啦。Call your card 啊 ，call your card 啦，你明啦？ 可以翻译少少啊， 我识翻译噶。佢意思即系话，无论喺几咁艰难嘅环境里边咧，一样都会有咧灿烂嘅花朵咧喺嗰度生长噶。 同一屋檐下啊嘛， 系啊，冇错。 点解咁讲咧？ 系啊，你个花朵 系咪好犀利先？系啊 ，call your card 啦，即系。 OK， 好啦，好多听众咧都点唱俾啊九月十号啊，我哋关奖啊，祝佢阿梁永忠咧，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希望咧。佢再次可以有佢把聲出現喺我哋嘅台度啦， 咁實有噶，一台咪有得聽咯，係啊， 咁再唔係我播翻嗰啲 trailer 都有噶， 唔使咯，我拉到佢，我哋拉到佢入嚟講，即係拉佢入嚟我哋訪問，大家講幾句都得㗎，咁大家實會掛住佢㗎嘛。 係啊，阿葉姨就話啦，早晨啊三位，一定要希望，一定要讀出。佢話九月十號就係關長生日啦，咁咧就祝佢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工作順利啦，亦都好似頭先大家所講啦，有機會咧仲喺風 show 度聽到佢把聲。 好啦，呢度 Priscilla 咧就话啦，想点唱俾啊今个月生日嘅妈妈、细佬、子由公公啊，同埋咧今年升小一嘅侄女啊子由啊，佢话咧祝佢咧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祝个子由咧学业进步，佢轻易度过每一个难关，咁都系升小一啫，系啦， 好难噶， 升小一咁， 咁对一个小一嚟讲，升小一咪难咯， 哦系， 你系中一就梗系觉得小一二啦， 同埋咧永远都系噶。即系你读紧一年班嗰阵时咧，你系觉得嗰阵时系我人生遇过最严峻嘅一件事，因为你未遇到其他嘅大事啊嘛。 你谂下，细个拍拖嘅时候，你觉得每一场恋爱都系属于罗密欧同朱丽叶嘅。 年关难过年年过， 系关关难过， 同埋每一次分手咧，细个嗰阵时咧，都会觉得我呢一次嘅分手系最痛心，你唔会明噶，一定会有咧。佢哋点会明我啊？我经历咗啲乜嘢？ 仲有多点唱，快读啦！ 唔系我都想唱啊嘛，因为好啦，呢度咧亦都有一个风 man 啊，风 man Wong 啊。佢话咧要补足八月二十三号咧老公阿 Sam 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补足九月四号咧 Maggie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希望女婿咧个化验结果咧出咗嚟咧系良性嘅，手术之后咧就快啲康复，大家都要健健康康咧中秋节快乐嘅，放心，一定系逢凶化吉嘅吓，冇事。 OK， 好啦，阿 Wing 咧就话啦喺度想点唱俾佢挚爱听啊，佢话大家能够喺一齐咧系一个缘分，陪伴你每一天咧亦都系一个恩典，祝愿咧。佢每一日都是平安喜乐啦，还有盼望佢可以早日康复啦，渡过难关嘅，希望如果有啲咩事情嘅，病也好，即其他困难都好，都希望大家都可以有力有正能量咁样去渡过难关，希望早日康复嘅。 咁我知道佢最想听就系呢一只歌嚟噶， 唔系想听你唱啊。 度过漫长的岁月，关心你与你陪我一点点， 身体健康， 得得得，与你共你开心创造明天，谢谢。 好啦，够啦，你唱完啦，读完啦吓， 1872388系我哋嘅电话号码，可以打。俾我哋准备点唱咯， 系啦，8732388，8732388啦。新闻之后咧就会听你电话噶啦，网上留言同埋传真无任欢迎啦、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评级机构惠誉下调香港评级，由 AA 加下调至 AA， 展望评级是负面。惠誉话，持续几个月的冲突和暴力事件，正测试一国两制框架的韧性。虽然预计框架将保持不变，但香港在经济、金融和社会政治方面和中国的联系逐步提升，反映香港持续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将带来更大的体制和监管挑战，令到香港和中国的主权评级差距收窄。惠誉表示，即使对示威者的要求作出让步，香港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公众不满情绪，社会动荡可能再次爆发，可能进一步损害对香港管治、制度、政治稳定和营商环境的睇法，加上中美贸易争拗带来的影响，对香港经济形成更大挑战。预计下半年实质经济或会收缩，全年经济零增长。港交所恢复衍生产品市场交易，有关电子交易系统寻日出现连接问题，下午两点钟起停市。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嘉说，电子交易系统的软件技术出现问题，但不涉及人为错误或者破坏，现在已经改用旧版本系统，强调今日正常开始。他说今次是港交所上市近20年来唯一一次在交易时段期间停市，对事件感到遗憾，会尽一切努力避免问题再出现。另外，李小嘉说，港交所网页昨日受到 DDoS 的攻击，但只是影响客户浏览信息速度，不影响系统。又说很多公司网页都不时受到同类的攻击。位于九龙塘牛津道的多间学校有校友发起联校人链活动，要求政府回应民间对反修例的五大诉求，以及不满警方滥捕。学校包括麦连诺修院学院、何明华汇德银禧中学、东华三院黄芬南中学、赛马会官立中学以及附近的喇沙书院。发起人呼吁校友和学生在各自学校外筑起人链，再连结在一起。在朝早七点几，大批着校服的学生和着黑衫戴口罩的校友到场参与，部分人手持标语不停高叫香港人加油、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等中英文口号，也都有人在现场派发传单。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朝早在广西南宁出席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预计下午会见记者。广东省省长马兴瑞会议上汇报过去一年泛珠工作进展，表示各省区都积极研究制定与大湾区有关的措施，香港就发挥国际化优势，积极向海外推广大湾区。他又说，九个省区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信用建设合作框架协议，加强收集信息等交流。广东在全国首创全省信用服务一网查机制，福建和贵州也都全面实施失信约束监管机制。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和今晚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和下周初，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72点，升157点，成交额51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0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98点，升14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国燃气30.3跌2.05元，盈富基金27.5升1毫，腾讯控股341.6升2毫，信宇光学科技118.7升5.4。建设银行6.03升4仙，中国平安93.45升2毫，港交所251.6升4.4，友邦保险79.2升6.5，瑞星科技41.05升1.95，美团点评72.95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07.02，瑞士法郎0.988，澳元0.682， 加元1.321，新西兰元0.639，人民币7.147，英镑兑美元1.233，欧元兑美元1.104。日经平均指数报11,218点，升132点。港金现价报14,160元，跌2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516.34美元，卖出1,51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博物馆之旅。 各位段友，请望下你哋嘅右手边，你就博物馆，历史好悠久噶。因为佢啲嘢都好够下噶啦，另外佢入面嘅展品都好受欢迎噶。因为都好靓噶， 博物馆唔通只系一个放旧嘢同靓嘢嘅地方？点样先算系一间博物馆呢？点样决定入面放啲咩展品？关于博物馆嘅为什么？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点解博物馆》同大家拆解。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每个人喺呢度都总有故事。 乐队 Special 想藉住创作表达对呢一个城市嘅感觉，佢哋认为香港系佢哋自己同埋好多人土生土长嘅地方，会有一定嘅情怀之余，亦都一定有每个人嘅故事。Special 嘅信赖影同填词 Oscar， 监制赖影同。今个星期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 ，Special City Boy。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學自我介紹， 佢係我仔，叫黃耀祖，我係爸爸曾志豪啊。 知唔知金魚有冇膀胱嘅？ 校長啊，我仔得3歲咋，佢自己有冇膀胱都唔知啦。金魚， 爸爸，我知啊，金魚係有膀胱嘅，我仲知金魚冇膀胱係浮唔起嘅。 阿仔，你點知㗎？ 因为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嘅风骚快活人咯。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金魚都会关心嘅节目。 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啊！星期五有大点唱，继续个，继续个。 咁好多fans 添啊吓！呢度咧，首先咧就有我唔识读佢个名添弊啦，但系佢太太边位好紧要啊嘛？ 边个？ 吴佩珊，9月22日咧要生日快乐。佢话我今生今世都咁爱你啊，老婆。 愿意今生 祝咧风骚三宝唱首生日歌俾我太太听咧，最好系咩啊？ 系 日文嘅，佢根本就唔想我哋唱。佢话咧，因为佢好中意食拖罗噶，拜托。 哦， 日文真唔识唱。 拖罗生日歌我识唱。一二三，拖拖罗，拖拖罗，拖拖罗，拖拖罗，真系拖罗啊嘛！ 生日快乐， 系啊，嗰个其实系龙猫嚟噶，但系都几好啊！ 系啊，老公好 sweet 啊，恭喜你，恭喜你！ 好啦 ，Macy 咧就话啦，大家好啊，只系想点个唱咧俾佢嘅女知道，佢系一个好勇敢嘅女儿啊！佢琴日阴公猪啦，做咗一个10小时嘅大手术， 哇！ 所以咧。 所有嘅家人咧都好爱同好支持佢，希望佢咧快啲好翻啊！亦都祝大家啦，各人咧都身体健康啦，生活愉快，香港咧安定繁荣嘅。咁啊，希望咧阿女女咧，你快啲即系手术成功之后咧，就快啲康复啦，好休养啊，咁样啦。 系咯，咁啊，俊咧就话啦，想点唱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of the Angry Man 俾全香港人听，加油！讲完， 好呢度咧有阿 Poly 嘅点唱啊，佢就话三位节目主持人你哋好啊，9月11日咧就系梁浩儿护士姑娘嘅生日，另外话咧农历8月15啊，即系中秋佳节啊，有阿 Eva 护士姑娘生日啦，亦都有罗太生日，另外呢个犀利啦，你哋知唔知啊？ 咩啊？ 原来9月16日 系 就系新歌。同淑梅姐结婚36周年， 哇 ！Poly 姐，佢话咧要祝佢哋两位咧情比金坚，爱到永远。 9月16日， 快啲同 淑梅姐同 新 哥 系讲啲嘢，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好开心。除咗那美丽纹身猎人， 我叫你讲啊，咪叫你唱。 唔系我祝佢哋咧儿孙满堂，因为咧淑梅咧真系接受唔到咧。淑梅已经做咗嫲嫲啦，咁样系啊，即系 佢永远都系淑梅姐啊嘛， 系啊，淑梅姐咁青春美丽 系 咪？ 佢真系都系咁青春美丽噶。 咁我就祝淑梅姐咧，青春常驻，同阿新哥咧周游列国，到处都买手信。我扮幻梅姐，又幻梅姐，再扮淑梅姐，我呢啲就系执三摊嘅模仿嚟嘅咋，真系好开心啊！系啊， 嗱嗱 啦，我哋。十大中文金曲咧吓， 系啊！我咧要祝阿新哥同淑梅姐永远都开心，永远都健康。你见因为我喺淑梅姐个 Facebook 度嘅，所以咧你成日见到佢哋 post 咧一家人开心嘅相。做朋友咯，唔系啊？ 你系同佢系 Facebook 嘅 friend， 系啦系 啦。你话你喺淑梅姐个 Facebook 度住咯，寄居蟹咯，做 好啦。考下你，淑梅姐当年嗰个 trail 嗰个节目嘅 set tune 成名嗰个绝技， 系啊， 嗰个口号系咩嚟噶？ 咩 头盔 系啦， 死啦！我真系唔知啊，我冇听。 耳筒当头盔，唱盘当太盘，周末碰碰车。 你自己好 high， 我见到。嗱，我哋仲有其他点唱嘅，佢就话咧，9月16日咧就 系 李仁杰先生嘅生日，系咪即系话五台嘅生日？ 系啊系啊， 9月16日，跟住16日咧，亦都系张艳玲女士嘅生日，仲有系李太嘅生日添。而农历8月25日咧就系喺美国加州居住嘅 Josie Law 69岁生日，喺度咧祝个个都要。健康快乐啊吓！ 先问李仁杰，李仁杰住喺边噶？ 地灵人杰嗰度 咩啊？ 住喺欣澳噶佢 系咩？ 新啲碑啊佢住喺 哦好啦，新啲好啦。Candy 听住 你入咗血啦，你一直扮我，好肯定。 Candy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想点唱俾佢个仔听？佢话听日咧系佢嘅生日啦，祝佢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学业进步啊！另外咧都想点唱俾佢两个孖孙仔听，哇！有个孖孙咁开心啊！佢祝佢哋咧快高长大，同埋祝愿咧香港明天会更好嘅。 次次唱好先，心碎的 心。今次佢唱我冇唱， 我知道你想唱，我抢咗出嚟唱先啦。 呢个就系个人香港人心声啊！吓，希望咧大家都加油努力。 OK， 好啦，有一时嚟到12点咧，接近45分啦，我哋系时候听一听听众电话电话啦。 扮熟梅姐，熟梅姐唔会食螺丝嘅。 好紧张，想听电话18723888，你系边个啊？喂 ，Hello，Paula， 你好。 你好， 我叫 Dora。 哦，你叫 Dora，Dora。 佢发现赞嘅，冇办法啦，唔好意思啊。 Dora 点啫？ 我想同我女女一起点唱。 好啦，好啦，嚟啊！ 佢哋学校咧，啱啱琴日就开咗学啦。咁佢哋 KC 咧就一起升上去，想希望佢哋继续开开心心完成埋呢个 KC 咁样。 KC 系佢家喺隔篱啊。 系啊，系啊。 哎呀，讲嚟听下啦。 你叫咩名 ？Isaac。 系啊 ，Anson 啊，佢叫 Anson 啊 ，Anson。 你点俾老师同埋朋友仔听咧？你点俾边个老师啊？讲啦，快啲啦！ 唔怕，你个老师叫咩名啊 ？Anson， 你个老师叫咩名啊 ？Miss Lang，Miss Lang，Miss Lang，OK，Miss Lang 靓唔靓噶？ 靓唔靓啊？靓噶，靓。 Miss Lang 靓啲定妈妈靓啲啊？ 嗱，你又问呢个问题啦？ 跟住就妈妈已经结咗婚啦， 两 个 一齐靓啊 ！Anson 啊， 呢啲 Anson 佢话我出世嗰阵时开始俾人哋训练要我答呢啲选择题噶啦。 Anson， 咁你中秋节咧有冇整咗灯笼未啊？ 整咗。 系点样样噶？ Woody 咩话 ？Woody 哇，你有 Woody 嘅灯笼啊？ 我攞 点整啊？ 我攞条木就差唔多，先有个 wood 咯，可以有。我 买 噶，哎呀，咁你喺边度买？你又买一个俾祖哥哥，祖哥哥未有灯笼啊！今年中秋， 你叫佢过嚟啊！我哋等佢啊！我哋送俾佢啊！ 咁开心，咦？我哋可以一齐玩灯笼啊！ 佢话佢唔要啊， 系啊，佢唔要啊， 佢唔要我，我好似 Woody 噶个样，同身高同 Woody 又差唔多。 系啊，你可以叫阿 Woody Allen 啊， 系，知唔知边个 Woody Allen 啊？ 喂，翻嚟叫 Woody Allen 啊！我哋下个礼拜学校有得一齐玩啊！我哋邀请你一齐嚟玩啦。 系啊，你请问 Woody Allen？ 中秋派对咁样啊，系咪啊？ 系咪啊？ 系啊！ 哎呀，好啦， 咁你下个礼拜中秋节玩得开心啲咯 ，Anson 知唔知道啊？ 食咗月食咗月饼未啊？ 有啊，有 咩味噶？ 好味， 好味，我都估到噶啦。 系，好好好啊！ 真系要唔要听 IQ 题啊？桂花田姐姐有好多噶， 我哋都待定一啲系新嘅嚟噶。 好啦，喂，咁啊，你开心心翻学啦，好唔好啊？ 多谢晒 Dora 你嘅点唱啊，吓！ 好多谢晒， 中秋节快乐， 拜 拜。 佢系 Paula 定 Dora 啊 ？Dora 仔仔啊，叫咩名啊 ？Anson 个女女嚟噶嘛？ 仔仔嚟噶好似。 Anson Anson 咪女咯，可以系。 嗱 ，Anson 好中性嘅， 两边都得嘅，同 Chris 一样嘅。 系啊， 唔系我决定用一个权威嘅结论 ，Anson 系一个孩子嚟嘅。 系 OK 好。 系一个错，佢一个可爱 嘅好孩子。错， 佢系一个好可爱嘅好孩子。 佢系一个可爱好动活泼嘅好孩子。 错，佢系嚟紧将会迎接中秋节玩得好开心嘅好孩子。 佢唔接我哋嗰啲，佢自己做 咯。 好 啦，一八七二三八八，我哋再听第二个电话。Hello， 你系边个啊 ？Hello， 张太。 Hello， 三位你哋好。 张太你好， 都好你好， 大家好。你好你好， 有咩想点唱啊？今日 差唔多间歇性二十年啦，第一次打电话 上嚟。有咩可以驱使你啊？听咗咁耐，第一次打电话 系爱咯。 就因为阿甜甜同埋阿曾志豪头先讲有两个 point 咧，咁我打电话上嚟嘅。 系啊，你 紧要啦，就系首先就系我今年系同我先生 Victor 张。三十周年结婚纪念九月四号， 恭喜晒，恭喜晒， 系啊系啦，咁其实可以好开心咯，不过因为某啲事咁就都唔好大肆庆祝啦。咁我哋两个其实好努力咁建立呢头家，咁好多谢佢。咁我希望大家都继续去努力去建立呢头家啦。咁另外就系祝我仔仔Cyrus， 咁佢我希望佢能够喺佢事业上去珍惜现在。把握依家自己嘅机会，好好努力。 哇！你个仔做工噶啦， 咁结婚三十周年， 又系又系， 做嘢噶啦，结咗婚三十年啊嘛， 而 家廿几岁啦，咁开始做嘢啦，要去自己努力啦，要争取噶嘢。 有冇受到即系一啲挫折喺工作上面？即系 都 OK 嘅，都算顺利啦， 咁好咯， 顺利啦， 系 啊。咁我希望佢珍惜现在，努力啦。咁首先。我因为听到甜甜同阿曾志豪讲两样嘢咧，就系话每一样嘢都要企喺对方度谂，咁、就会睇出对方就是、甜甜讲嘅，同埋阿曾志豪头先讲嘅就系话唔好去再去即系点样去争持啱与错，咁先建立一个好嘅将来。咁我希望大家所有香港人都努力向前望，唔好向后望，大家努力睇到对方，咁、去建立我哋嘅家庭。咁系啦，咁我希望阿祖祖同我唱一首歌，张学友每天爱你得多一些，就俾我个老公 Victor 张同埋我仔 Cyrus， 咁同埋俾你三个，同埋所有香港人。继续努力， 好啊！ 为自己将来嘅香港努力， 系啊！多谢张太，好啊！而每个一天， 好啊，好啊！多谢你哋三位啊！ 妒忌啊！张太，我都想唱嘅。 希望你同你老公同埋阿 Cyrus 啦， 永远佢老公 系啊，永远都系开心快乐同甜甜蜜蜜嘅。 我本来谂到一只歌嘅，佢话我哋要向前看啊嘛，一定系唱呢只噶嘛。人人望前望后推，人人 我即刻谂起Sammy 嘅冲过去咁样。 系啊，咁 我哋播嘅系咩咧？ 我哋播嘅就系、可能喺呢个时候，你都好想揾一个唞气位，你都好想喺压力之下揾翻一个逃生门啊！继续打嚟点唱啦吓。 大门被你紧紧锁上那一下，情绪像快将崩溃，失去知觉吧。旁人的祝福 或慰问，比咒语可怕。提起他都叫你阴影恶化，任你自卑得不肯见光，挡住了落霞。求生那意欲都忘记了吗？流眼泪被同情相威胁，你伴侣归家，谁人听见也多么的笑话。投身出口的一线光，流光了眼泪便能红，囚犯靠你亲手释放，度过了春风秋雨便无事干。假设再绝望分手已成定案，甜蜜与感动很难忘，怎遗忘同你他温馨的眼别再哭，别再梦。大门外有东西使你更牵挂，除了伴侣都应该拥有工作吧。红茶的馥郁，的香气满足吗？寻开心方法太多种，对吧？为纪念太多牺牲太久，爱到哪落下？谁施放眼泪竟能够种花？ JW 逃生门。 咁啊 ，Mandy 咧就话啦 ，Hello， 大家好啊。佢话咧，虽然咧就好多不愉快嘅事情发生啊，佢话咧做好自己，佢话支持大家嘅，希望咧都支持我哋嘅。咁希望大家努力加油啦。 系， 嗯，好啦，呢度咧有系啊，我未揾到佢个名啊。佢话开心事，开心事嚟噶，因为咧听日咧九月七号咧就系苏小姐阿妮咧要嫁人啦，想透过空气之中咧祝福佢要白头到老，永结同心，连生贵子，快啲生翻个肥肥白白嘅 B B 嚟玩下啦！哈哈，做咗人妻，就要以家庭为先，做个煮饭婆啦。喺度咧就要代阿苏怡苏同埋 Christine Kwan 咧，就送上无限嘅祝福嘅。 系， 听日咧一句我愿意就会为你哋带嚟终身美丽。到时小凤姐又要出场噶啦，唔系，佢话系喜气洋洋咁话。不过咧呢个 fans 咧就唔记得留翻佢个名咯。但我哋点样都祝 有心人啦， 系啊，恭喜晒你啊吓！ 系啊，阿 Vigo 未到噶嘛，系咪啊？系啦 ，Vigo 咧同埋 Summer 咧，佢就话咧，佢哋两个拉孖住一齐嚟点唱嘅。因为九月四号咧就系佢个靓靓阿 B 妈生日。佢就祝咧阿 B 妈咧无忧无虑，开心快活过每一天啦！祝阿 B 妈赚多啲，食多啲，唔该晒咧，祝祝豪豪哥哥同埋甜甜姐姐嘅，系哇，好好口啊，真系 啊！好啊 ，OK 啊 ，Sandy 就话啦，佢风骚三宝你哋好啊，佢呢段时间咧即系唔开心啦，希望咧都想寻一下开心嘅，希望咧大家都生活愉快，每日都笑口常开。另外咧有家人生日啊，佢话佢祝佢女婿九月十一号咧，佢两个妹九月廿一号系佢两个同月同日生日。大家姐大家都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豪仔啊，你都系啊，你系一家之主，要有健康嘅身体。佢话最后咧都祝全香港人咧生活自由啦，年轻人啦，学生们咧或者警察啦，佢哋等等咧都系回复正常嘅。希望大家都加油啦。 系啊，哎呀，补足翻先，好似话。 咩啊？ 咦，唔系我记错咗，都系唔好补足啦，好似搞错咗。 哦， 唔记得边个啊？好似有两个人琴日一齐生日嘅。 你谂下先啦， 算啦，唔好啦， 好呢度咧， 你啲乱嚟会衰咗。 你识唔识个麦先？ 系啊，我唔讲住 啦。 Anis 咧就话咧，系佢话咧，大家好啊，想祝自己咧九月十号63岁生日啦，咁啊最紧要身体健康，事事顺利，唔该晒。 系啊，好啦，我哋听听听众点唱先啦吓。 Hello， 你系边位？ 系 张太， 我系黄太， 黄太你好， 系你好， 系请讲， 三位好 ，Hello， 有咩想点唱啊？ 系啊，好多谢你哋打电话俾我啊！ 你打嚟先嘅咁， 系啊系啊， 系有啲咩想讲噶？ 系想点唱咩嘢咧？ 系啊，我呢个月有三位系我最亲嘅人生日。 哎呀， 好啦，讲嚟听下。 我个仔啦，我两个孙女啦， 哇，你有两个孙女啦，又一又听唔出、啊。 仲要系佢想讲仔仔咧，唔知道读紧中几啊嗰啲，或者大学嗰啲。 系啊，佢哋叫咩名字啊？黄、太， 我个仔Kelvin 啦，而家做紧嘢噶啦。 系 Kelvin。 好，两个孙女咧， 吓、 啊，两个孙女 系点样？ 叫咩名字啊？孙女？ 佢 Kelvin。 诶，孙女咧咁？ 孙女，但系孙女就系卓家。 系 七岁，细孙女就卓男两岁。 哦，七岁两岁，哇！你咪好忙咯，啊、你日日都好多嘢做噶咯、啊，可以真系。 系啊，冇错，好忙啊，真系、啊啊。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黄、啊、太，你有冇偏心嘅？究竟你而家个时间会陪个仔多啲，定系陪啲孙女多啲？ 个仔要翻工，所以冇乜时间俾我陪佢。 正常、啊， 答得好好啊。 使唔使凑孙啊？咁样？ 听唔到啊！ 使唔使凑孙啊？ 要凑孙啊！而家啱两岁嗰个就读紧呢个 M 班啦、啊，所以好忙啊！呢日日都要带佢翻学，接佢放学。 咁啊，卓家佢要翻小学噶咯，咁点啊？上校车就得啦。 七岁嗰个而家小二咯。 哦，系咯。 系。嗯，系啊。 咁啊，帮手凑下啦，你应该都好精力。 福气嚟噶，其实都。 我想问佢好精力，你都好后后生啫，系咪？ 听得出你好开心嘅，其实。 系啊。 系咯， 系啦，希望所有香港人都咁开心啦。 系、okay, 啊，好紧要 都祝阿 Kelvin 啦、卓家同埋卓南咧，今个月生日嘅时候咧，都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啦，黄、 okay, 太、 啊。好啊，多谢你， 多谢晒，多谢。 多谢你，就真。 拜拜。臭孙系好开心嘅。佢雖然攰啫 ，feel 到好開心。 唔係啊，都 feel 到啊，黃太係都幾有活力嘅。 我都有一啲嘅朋友嘅媽媽幫手湊孫咧，跟住佢哋就把口話唔開心，但其實你見到佢抱住個孫，等我嚟，等我嚟，即係衝出去嗰啲咁。 捨得放㗎啦，真係。好啦，呢度個 Toby 咧，佢就話咧，今日佢女生日啊，咁佢除咗想祝佢生日快樂咧，不過佢話哎呀好黑仔啊，佢跌咗個銀包喺小巴度啊，佢話星期三跌嘅，已經咧就跌咗個銀包，佢話咧又唔夠48小時內又唔見咗。 哦 哦、因为佢星期三晚已经跌咗个银包啦，点知又跌咗，唔够四十八小时又唔见咗啊！即系可能又唔见咗另一个，系、 哎、 啊，佢话第一次咧喺愉景新城嗰度唔见咗，第二次就翻紧学嘅时候咧喺89M 嘅小巴就唔见咗、 哦。希望有心人帮佢执翻啦吓。 系啊系啊 系。好啦，呢度阿 Jojo Lam 佢话你哋好啊，佢话咧佢系阿子峰妈咪，佢喺度想点唱俾佢嘅仔啊子峰，同埋咧新抱仔啊欣欣听，预祝佢哋下个星期二9月10日大婚啊，结婚大日子。希望当日事事顺利，两口子恩恩爱爱，甜甜蜜蜜，多谢晒我哋。 系啊，咁另外咧，亦都有呢一个咧，就系 Angel 啊，佢就话咧想帮忙祝贺咧中冠咧就60岁寿比南山同埋黄 中冠送系嘛？ 中半送啊，系、啊，我以为佢送60岁寿比南山个祝福俾佢添， 都唔肯定啊。 系、啊，都型嘅呢个名啊。中冠送60岁寿比南山同埋黄本富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嘅，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开开心心嘅。 辛苦挣扎为何？天一光，今天该怎过？大概想睡到醒了又如何？谁亦有压力，沉重算什么？谈话赞亦放下，放下有什么好出错？谁亦有抱憾，遗憾算什么？忘掉我是我，便从头活过。 好啦，郑秀文啊，冲过去呢个 Powerful Remix 版啊，希望大家都拥有咁多 power， 然后有啲咩难关冲过去，系啦、 啊，我哋都冲去食 lunch 啦，好嘛？ 好啊，好啊，希望听日个 Happy Saturday 啦吓， 下个礼拜见， 拜拜。Bye bye